三小时嘅风骚快人啊！的确咧，现世代咧对呢个病呢个字咧个睇法咧，比较以前啊，即系我讲翻，即系好多年之前咧、未有呢个沙士，未有 COVID-19 之前咧，系大家系认真地对待好多嘅。 好咯，系 啊，好事嚟噶， 系咪先？ 系、 因为以前基本上第一冇口罩一回事啦，第二咧咳咧照喺屋企对住屋企人咁咳， 系有人都系咁嘅， 系 咪？ 到依家都系噶， 系啊系啊，喺街嗰度啊，唔记得晒噶有啲。 我嗰日咧去发型屋啦，整头发啦，咁我都见到咧发型屋咧而家我谂阿 Sarah 或者你哋咧去公众场合，你都会开始留意到一啲譬如需要食嘢嘅地方啦，嗱发型屋呢啲地方咧，好少人戴口罩嘅，即系多数都已经系好 relax 咁样唔戴嘅，亦都明白嘅，因为而家日日都酷热天气，嗱今日都酷热天气，几个身啊咁热，仲点样戴住咧？尤其是啲发型师全日要对住客人咁样啦，咁有人戴嘅，但系个比例比较少，但系喺呢个时候都要提大家，当你如果真系好似阿小强哥咁啦，今日真系有少少唔舒服咧，系第一时间咧，即系揾翻个安全嘅位置，自己即系有少少距离翻，因为始终病就 系 病咯， 即系自我隔离一下， 系啊， 喺可以嘅情况下， 系 啦，口罩一定要戴噶啦， 即系最惊系影响到人啊嘛， 冇错，佢唔想嘅，系啦，咁啊，但系个问题系在于嘅就系即系都系咯，我谂系其他人嘅健康嘅话同样重要，系咪？自己嘅健康亦都系， 尤其是如果当你咧嘅生活咧好。好啊， 多姿多彩， 多姿多彩， 星星犬马系嘛？ 我揾到 四个字，多姿多彩， 星 星犬马系冇错。 但 系 大 江南 北，咩由马交，又深圳，又东莞，又成 又濠江， 系啊，边度都有佢嘅脚毛。 我唔系讲边个，即系如果有啲人系咁，咁更加要小心。唔系，因为点解咧？嗱，冇坏嘅，即系你喜欢应酬啊，杯上杯冇坏。不过问题你见咁多人， 系 咁 你都唔知噶嘛？ 你唔知 咯，佢自己都唔知噶嘛？ 佢自己都唔知， 有时好难讲嘅。 追溯唔到个源头， 系啦。但系佢唔系好严重嘅啫，其实大家就唔使太过紧张，系太过担心佢嘅，系啊。只不过我哋好紧张，系啦，所以我就 冇乜嘢都休息一下啦。 其实我都系咁话，因为佢今日只眼成个咖啡猫咁，我话哇，你已经好靓仔噶啦，今日你再咁嘅话，我惊会爱上你，我哋即刻拍戏啦。 淫邪嘅双眼。 佢系好迷离嘅眼神， 好迷离，系啊，冇错，系完全定唔到焦嘅， 系啊，系啊， 系啊，系冇焦点嘅，你见到佢， 即系都唔应该，唔知应该系闹佢啊，定系点啊？你一早吓咁样，好似未瞓醒咁样，哦，原来病咁样， 跟住瞓醒。 其实今朝你见到阿小强，因为你应该第一个见到佢嘅， 第一个， 佢有冇同你即系申报话今日少唔舒服，有冇申报？ 其实琴日咧，我已经好小心咁样咧警告咗佢噶啦， 我睇到啊。 呢兩個字，因為其實琴日做完節目之後嘅話，我哋仲要繼續錄音啊嘛，佢就已經不停喺度咳，咁跟住我同佢講話，咦，你見到今日有啲兩雙咳咯喎，咁佢就話冇事冇事咁樣，係啦，而冇事冇事嘅話咧，我就即刻著咗燈啦，係啦，咁我就同佢講，我就話，誒冇話冇事冇事嘅，我話你小心啲啦，係嘛，食下藥或者睇醫生啦咁樣，咁佢就覺得㗎得㗎啦咁樣咯，係啦，咁樣翻嚟嘅時候就見到咁嘅畫面啦，係啦，就係雙目無神，迷離眼光， 文 非所 答。 戴口罩嘅，佢乖嘅咁样咯。系啊，文非所答就不嬲噶啦，所以我又唔测试唔到佢有咩唔同。 即系嗰日唔关病嘅事，文非所答 系啦，其实咁系正常嘅。 即系佢讲嘢，如果系有文有路就一定病， 死啦！ 系第二个病，系第二只病。 有咩事啊，小强？唔好吓我。咩事啊？ 点解你 今日咁精明嘅？ 系啦，讲嘢 好严重。 唔好吓我你， 所以我发觉自己唔好病。你唔喺度嘅话就会俾人讲。 冇受报 啊！喺唔喺度都俾你讲噶啦，其实。 咁佢当面讲，好过喺后边讲嘛。 佢听住嘅，我谂佢听。 佢而家系咁眼眉条，都知咩事。 咁咪叫佢快啲 好翻， 快啲好翻啦。 我哋讲下 咁到底佢会病几耐咧？暂时都唔知啊。咁听日翻唔翻？第一，听日其实日日都会听噶啦，你系咪都听日都听住？ 你冇咬口啦。 大家期待下咯。 我哋以最乐观嘅心情。接受最悲观嘅后果嘛，人生 佢听日翻嚟满血复活啦，吓，即系就系我哋讲满血复活，即系我打机咁样啦，即系通常唔小心俾个 boss 打死咗咁样，跟住咧第二日咧就食嗰啲复活药，咁就满血复活，仲劲过之前沙哑人咁样啊。通常咧濒死状态咧再复活嘅话咧就会再劲啲嘅。 你如果越衰， 我都觉得系，但好开心， 越描越黑。咩濒死状态？ 嗰啲叫咩？满血 满血 复 活， 即系比以前仲劲， 满血复活比以前仲劲，状态仲威猛， 一定会啦。 喂，我话俾你听啊，阿小强哥，如果仲听紧嘅话咧，其实咧。 佢 我要你唔好听。 关爱咁关爱你嘅同事咧，你要开心，因为点解咧？我今日睇到个调查咧，我觉得虽然咧我唔会意外，但系我都会觉得系少少嘅心有啲噏噏地嘅。就话有个调查咧，关于清洁工人，清洁工人所有倒垃圾啊、垃圾车跟车啊，即系所有咧，即系同接触垃圾有关嘅叫清洁工人啦、 啊、扫 街啦、啊、咁样。近八成咧吓，身体长期疼痛啊、 嗯， 有七成人即系超过七成啦，总之唔舒服都照翻工、 嗯。 第一可能系佢啲叫日薪啦，唔翻又冇钱啦、 嗯， 又或者基本上搵唔到人替啦咁样。咁、嗯、你谂下，所以小强我一话咁啊，快啲翻腾翻腾，其实系一种幸福嚟嘅、嗯，因为有啲工人又是你谂下，人哋嗰啲厌恶性，日日抬上抬落， 喂，垃圾可以天气， 垃圾可以好重嘅，你知唔知？ 系，同埋咧，你唔知嗰个垃圾桶里面有啲咩噶嘛？即系你固体还好，你有时嗰啲袋穿咗有啲液体啊，系啊，晾嚟晾去啊，或者啊穿咗，即系一地都系啊， 咁 你要执啊，你要清洁啊，嗰啲其实 所以咧都呼吁大家抌垃圾时，你帮。垃圾婆婆公公谂谂、用唔容易处理，会唔会好骑呢？一张接凳烂，即系四方，即系我唔知点讲，四肢八角 啱啱残残，其实佢哋好危险嘅。 其实佢点摆咧？帮你点到点摆咧？ 有时系嗰啲玻璃樽啊定咩咧？有时嗱你。摆落去嗰时未必有嘢噶、 嗯， 但系即系可能碎咗啦，碎咗啦，咁啊吉穿咗啲袋啊，咁其实系好危险咯。 系啊，吉穿袋系好危险噶， 系啊系啊。 我试过俾嗰啲 又会系嘛 卖鱼嗰啲吉穿个胶袋咧。街都成腳都有血啊！ 哎、 你知唔知啊、嗯？即係魚嗰啲咧，咪有啲刺啊、鰭嗰啲，擺咗嗰啲薄嘅啫嘛，嗰啲魚袋嗰啲咧，穿咗之後唔知咧，揈下揈下一解，哎呀咁痛嘅咁，所以 原來吉穿咗。 係啦，咁所以咧，即係我都為嗰啲清潔工人咧，即係希望佢哋小心啲啦、嗯，因為原來佢哋好多啊，七八成咧係唔舒服都要繼續翻工，同埋長期有啲關節啊、 勞損、啊、 勞損啊，因為佢每日咧托住嗰啲垃圾咧行好多好多路， 即 係咁咯。 我睇过一个大约系讲紧嘅就系呢一啲即系帮一啲屋邨系倒垃圾或者系清洁嘅呢啲咁嘅即系姐姐啊哥哥啊咁样啦。其实我谂佢哋唔单止系劳损啦，仲有嘅就系你要喺好短嘅时间之内系将成栋大厦嘅垃圾要倒晒落去个垃圾 车。 垃圾车， 垃圾车， 等佢运走。其实基本上对于佢哋嚟讲嘅话咧，系不可能嘅任务嚟嘅、 嗯。 但系佢哋做到嘅。咁但系其实就讲紧嘅就好可能你讲紧每一层佢要收几多嚿垃圾嘅话，好可能系讲紧几分钟内，系好难做到嘅。所以其实佢哋又要快，佢哋又要准，佢哋又要做到呢啲咁嘅嘢。我觉得喺呢一方面嘅话系可以比较即人道一啲咯。 或者即系大家处理垃圾嘅时候，可能谂多一步啦。 系 啊，即系 pack 得好啲。 你谂下佢嘅感受吓，方便佢哋走去你帮你倒垃圾之外嘅话，我有时我都会见到嘅就，我唔知系咪一定要系咁样咧。佢哋嘅用具啊，会唔会其实系可以好啲咧？因为其实有时我会见到嘅就系佢哋会系攞住一个好重嘅竹扫把，走去扫树叶啊。 系， 但系你见到佢嘅就系话，佢一路扫啲树叶，一路喺嗰啲竹扫把嗰啲罅嗰度咧 流开， 所以你会见到嘅就系话，其实佢系好唔 user friendly 咯，啲咁嘅嘢。我自己。留意到就係呢一樣嘢咯，但係似乎嘅就係一路以嚟嘅話都係咁樣，即係會唔會係有啲嘢可能係輕便啲啊，或者對於佢哋嚟講嘅話係冇咁辛苦？因為我曾經有試過嘅就係見過有一個老人家，佢係推，佢就係負責嘅就係推嗰啲好大個嘅裝滿曬垃圾嘅嗰個垃圾， 綠色嗰啲車 嗰個車，佢根本係推唔喐嘅。 梗係啦， 你係見到嘅話，你係好唔忍心嘅。咁樣我就話，即係點解呢啲嘢唔可以設計一個比較係輕便啲、舒服？啲有力学方面可以帮到佢，或者佢拉系咪会好过推啊？之如此类嘅嘢咯，咁、样咯。 我眼见咧，第一倒垃圾嗰啲咧，通常就唔系年轻啦，上年纪啦。咁你上年纪，始终个体力啊，或者好多身体嘅机能都会冇咁强健啦。第一，第二咧，因为咧，我自己屋苑嚟讲，我唔知系咪大家都系咧，就系、是、因为唔想影响部 lift， 因为你霸住部 lift 嚟运垃圾啦，同埋唔想嗰啲臭味咧令到大家觉得唔舒服，所以多数都系十点、十一点后。先至嚟倒嘅，即 係你講夜晚， 係啊，夜晚，即係佢唔係用平時，佢用瞓覺，大家瞓緊覺咧，我差唔多瞓覺，我就聽到佢喺度嚟啦，佢拎佢攔倒垃圾啦，佢係用夜晚，平時你大家瞓覺休息，佢就要倒垃圾，仲要阿 Sir 講得啱啦，佢係逐。层逐层逐层去处理，你可能系四代五代，睇下嗰个单位，睇下嗰一层有几多单位，逐个去倒，倒完之后咧归纳入咗去地下，摆落个垃圾车，再去另一座，因为我嗰。 个屋苑咧，佢倒几座嘅。咁你谂下，用几多时间同埋几多体力先至完成？我谂分分钟每一晚咧都要三四点先可以完成晒工作，然后先可以翻屋企休息。咁我明白嘅，即系点解会唔舒服啊？或者长期有身体嘅关节问题啊？咁咯，都系呢个生活逼人冇办法。 我系真系佢哋觉得佢哋系好辛苦嘅，亦都要好多谢佢哋。你谂下，就算你话讲紧嘅就系一啲系厌恶性嘅嘢啦、污糟嘅嘢啦，但系喺我哋 Covid 嘅时候，其实佢哋系多咗好多工作嘅。 系啊， 耐唔耐过佢哋要消毒啊，帮你抹嗰啲门柄啊。就算系我哋呢一度嗰啲姐姐嘅话，系耐唔耐见到佢就用一啲消毒嘅药水啊，或者系一啲漂白水要去洗嘢嘅时候嘅话，你估揽唔到佢哋嘅手噶？系咪？ 就算戴手套都系 戴手套，佢都系一啲挥发性嘅嘢。其实我觉得佢哋系好辛苦。好多时候我哋能够保持到咁干净或者系咩，其实喺背后佢哋做咗好多嘢，而系我哋见唔到嘅。所以真系希望喺各方面嘅话都可以为佢哋谂多一步。 系啦，大家多多关注啦。 冇错冇错，咁啊讲到尾都系为咗小熊哥嘅啫。阿强哥你听到啦，即系 我关佢事嘅，我已经冇，我已经唔 已经将佢抛砖脑后。 梗系啦，佢同清洁哥哥姐姐嗰位有一样嘢相似嘅。 系咩？系咩？ 阿姐谂下。咁咯， 系啊，明白晒。好啦，咁今日我哋节目一样会有精彩噶。一十一点钟之后就 AI Baby 啦。喂，你有冇上 AI Baby 班？ 我有听住噶。 我上次你都系插班高材生， 系啊，插班高材生 嚟噶，好犀利 啦。Doctor Leo 翻嚟啦， 冇错， 系啊，睇下佢翻嚟啦。 佢讲啲嘢，睇下我仲识唔识先，有冇俾翻晒佢？ 放心，一定唔识， 系嘛？唔使担心，我做咗功课。 我冇做， 我有， 我唯有出猫啦，问 AI， 仲要阿插班高材生，你都要今日学下呢个客家话喎， 系啊，呢个我先惊啊，呢个真系冇底子， 唔使惊，冇问题，包起佢真系冇， 又系赖翻落阿强哥度，输咗系佢嘅， 输系佢嘅，吓赢系你嘅，好啦，星期三啊，晒喺度气温相对湿度72%，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今日有阳光，不过都讲咗噶啦，嚟紧咧呢个听日骤雨逐渐增多噶啦，除有数天有骤雨，狂风雷暴，啊，强哥呢？骨折有辣辣同， 系啊，又冇辣佢啦， 冇嘢嘅，冇嘢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0:30，而家由张展报第一节新闻。政府加強郵輪靠岸期間交通安排，包括抵達啟德郵輪碼頭載客的每輛的士可獲50元石油氣現金券。運輸署又會同的士業界開設通訊群組，協助疏導郵輪碼頭旅客。香港的士小巴商總會理事長周國強認為，提供石油氣現金券，相信司機會願意到碼頭載客，但措施包括提供免費巴士接駁，不知道最終有多少旅客會搭的士，要繼續留意情況。周國強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運輸署和業界設立的通訊群組，主要是通知他們有多少旅客落船或預計多少人選擇的士。他已經通知20多輛的士今早到碼頭載客。他又認為長遠需要活化郵輪碼頭，如果碼頭能夠有定期活動，有基本客源才能夠搞活交通事業。又在郵輪碼頭的的士司機認為50元郵券金額佔每日郵費大約1/3，有助幫補郵費，提供郵券有一定經濟誘因，吸引司機前往郵輪碼頭載客。亦都有的士司機認為吸引力不大，因為不知乘客幾時到達，因此需要在的士站等候，要等待時間足以讓他多完成一宗生意，獲得比郵券更多的金額。建議政府重新規劃啟德郵輪碼頭的交通路線安排，縮短司機前往碼頭的時間。內地繼6月錄得零通脹後，7月輕微通縮，是近2.5年以來首次。國家統計局公布，內地7月居民消費價格指數 CPI 按年跌 0.3%， 跌幅略少過市場預期的 0.4%， 食品價格跌 1.7%， 非食品價格持平。7月 CPI 按月上升 0.2%， 扭轉6月的跌 0.2%， 今年頭7個月平均 CPI 按年升 0.5%。 強烈熱帶風暴卡努繼續向偏北方向移動，橫過日本九州以西海域，為鹿兒島縣帶來強風暴雨。 日本气象厅表示，卡努中心风力达到每小时108公里。由于移动相对较慢，影响时间延长，九州同四国部分地区的一日降雨量预计达到300毫米。卡努预计会移向朝鲜半岛。南韩气象厅预测，卡努听日上昼登陆南部沿岸，之后北上贯穿朝鲜半岛，对南韩全境造成影响。江原道同庆尚道部分地区的降雨量预计分别高达600和300毫米。南韩政府将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二级应急响应上调至三级，将危机预警从警惕上调至最高的严重。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午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骤雨逐渐增多，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初骤雨减少，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130点，跌51点，总成交金额298.7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52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75点，跌23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腾讯控股334.8，冇起跌。理想汽车164.3，跌13.2。友邦保险71.2，跌3。比亚迪股份254.6，跌5蚊。阿里巴巴93.6，跌93.6，升5.5毫。盈富基金19.65，跌4仙。南方恒生科技4.26仙6，跌4仙4。信达生物32.6，升3.9。美团139.6，跌5毫。恒生中国企业67.7，跌0.8。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16，日元143.35，瑞士法郎0.875，加元1.342，人民币7.213，英镑对美元1.275，欧元对美元1.097，澳元对美元0.655，新西兰元对美元0.606。日经平均指数报32,241点，跌咗135点。港金报17,98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8.99美元，卖出1,929.4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同跑马地方向排到去演艺学院。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排到世界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啦，近住税务大楼对出。西环嘅城西道西行去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就喺干诺道西天桥啦，近住山道对出。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就喺果栏。咁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咧都系比较慢车噶。咁另外啦，由于大围嘅盛田街由于有爆水管，盛田街来回方向近住秦石商场对出都系全线封闭。咁受影响九巴路线啦，47X、80X 同埋85号 B 嘅巴士总站咧就改咗喺沙田头路近住秦石村嘅石营楼对出噶，大家留意翻啦。咁另外由于有水管急修啦，土瓜湾嘅龙浦道去翻天光道方向，近住英才径即系协恩中学附近啦，就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喺一带咧都系车多少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长青隧道出口九龙、西隧入口九龙、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同埋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改革开放大潮中，在钢铁行业闯出一片天，国剧八三零风吹半夏。 伍总，我哋今次过嚟就系想同你商量出一个解决方案。你真系想搞到鱼死网破咩？ 网破唔破我唔知，总之我而家已经系一条死鱼。 国剧八三零风吹半夏，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三十五分， 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喺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大家好，我是 Sam Hui。 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风骚快活人。 以前咧听过一个讲法咧，即系有少少讽刺。佢话都市人咧，样嘢要方便啦，尤其是咧最好咧一出门口有车搭啦，吓、啊、有地铁啦等等咧，喐都即系尽量唔喐咁多啦。但系咧就俾好多钱咧去健身室嗰度咧跑步啊、喐啊咁样样。其实如果大家日常生活之中咧，好多嘢都可以作为运动嘅咁样样。 咁早两个站落车， 系早两个站落车， 但系呢个天气就不了 啦。咁啊系，不过你拣拣时候咯，即系你 有搞办法。你拣肥啦，你中咗鼠啊！ 跑得嚟中暑， 系咁嘅意思啊。 咁悉尼大学有个教授咧，佢就有咁嘅提议。要运动咧，讲运动，大家可能会话冇时间咯、啊。或者系唔知去边度运动啊咁样。佢话其实咧，每一日只需要四分半钟，四分半钟、 嗯、 做一种叫做 vigorous intermittent lifestyle physical activity。中文咧就系叫做剧烈嘅半，对唔住，咩？剧烈间歇性体力活动，剧烈间歇性体力活动，四分半钟每日吓，咁、啊、就会可以咧将十三种癌症嘅机会降低18%，包括啲咩咧？包括家务劳动。即系屋企咧， 做家务都可以， 抹呢样抹嗰样啊，执屋。 但系佢讲到话剧烈性， 系啊，剧烈性嘅话会唔会 跑住拖地咁样？ 又或者你个心跳系要去到有某个嘅，即系 有个 rate， 你先至叫做系剧烈性。 我想问黄天一，你有冇试过抹地喺屋企？ 抹地都好少。 咦嗱嗱，你个人就系你，所以你点解唔明白？原来家务都可以剧烈活动。啊、你试下今日翻屋企，你抹晒成屋嘅地。 有几剧烈啦、啊？ 但系屋企细就好快抹完咯。 系啊，抹多啲。 你唔系净系做抹地噶嘛？你仲有其他嘢噶嘛？系啦， 嗱，甚至咧，洗碗 嘅啫。佢话喺杂货店搬运沉重嘅购物啦，即系你买好多嘢啦。 哦要搬 groceries 啦，然之后买啲买餸啦， 买包米啦， 订米啦，买厕纸， 其实买嗰阵唔辛苦，系你买完离开嗰个叫 supermarket 咧，你点样拎翻屋企嗰个过程啊？如果你住得远，你仲可能系搬上自己嘅车，或者个冇车咧，就唔知点样 孭住咯个背囊啊，或者系抽住两。 同埋大家可以留意一样嘢嘅就系，就算你攞住一样嘢系唔重嘅，但系攞好耐就 会 好重 啦，系啊会攰。 呢一个系一个哲学问题嚟。系啊，就算你攞住一杯水嘅，你冇嘢噶。但系如果你 hold 住一杯水两个钟嘅话，你就觉得佢好重噶啦。 我琴日 就会希望将佢放。 Exactly 就系做咗一样嘢，因为要买好多嗰啲比较重嘅咩咧，譬如六 pack 嗰啲罐装饮品啊， 嗰啲好重 嘅。 又买咗个西瓜，即系我琴日啊，又西瓜啦，又六 pack 饮品啦， 全部都系重嘅嘢。 仲有啲洗洁精啦，全部都系重嘅嘢。跟住咧，我就要喺，因为我个屋企咧，距离嗰个 supermarket 唔远噶，大约系我谂五分钟、七八分钟咁上下啦。但系好似阿 Sarah话斋啦，当然呢个咁重嘅嘢，琴日都几晒下，咁一路行一路行一路行咧，其实即系咁飙汗，呢、這个就系类似呢啲啦，剧烈间歇性嘅活动。 甚至佢话咧陪小朋友即系仔女啦，不如小朋友啦、 這個、 玩 系 啦，踢下波啊，都系一种剧烈运动。 呢个我宁愿死， 咁冇咁严重， 争细路唔系呢个问题， 系个心理啫。 佢哋真系无限嘅精力，佢哋会令到你系啊， 完全问完一条问题又再问佢， 冇错，系啊，点解嘅？ 跟住你答咗佢， 点解嘅？ 系啊。 再问点解嘅？点解嘅？永远都系咁点解啊？ 冇得 点 解 系啊？冇得点解？ 咁点解冇得点解啊？ 系永远可以再问落去。几 次 嘅？惊唔惊？你 惊唔惊？ 几次嗰啲先？惊，我都惊，所以暂时唔好住。 喂，嗱，咁你听完之后咧，黄天，你有咩方法可以令自己每日四分满足？其实好快啫嘛，四分 四分半 钟，一只歌都差唔多啦。 但系要好剧烈嗰个程度，我就要谂下点样去即系做啲乜嘢。 唔知乜嘢为之剧烈啦。 同埋有啲嘢你咪日日做噶嘛，譬如你去超市买餸咁样，或者买嘢咁样，你咪。日日买咁多嘢噶嘛，咁抹地咁即系我就唔系日日抹地。 唔系啊，咁你咪日日做嗰啲嘢咯。你今日就系抹地，听日就系去超级市场买嘢，后日咧就可能做啲唔知咩家务咁样咯。系啊，又唔使一日里面焗晒咯。 哦， 会唔会啊？ 其实最主要要你喐，要你出汗啫嘛。 系，但系好多时翻到屋企已经好攰咁样。 你系，你绝对系。我觉得嘅就系你真系需要休息。 不过唔系，你应该够嘅，因为你已经要三层噶嘛。你 行上去已经 最高嗰层啊嘛。 系咯。 其实你每日行嚟行已经系一种。 系咪佢嗌拎住食饭或者放工行翻落广播道咁？我成日觉得自己行山。 你啱噶，你啱噶。行楼梯特别系。 可能急步行啲会唔会好啲啊？即系将佢再拱。剧烈啲咁， 因为以我理解咧，就系你一定要起码有一个嘅 心跳， 系你个心跳要去到有某个程度嘅时候，你先至可以系消脂，以及嘅就系达到就所谓叫做中度至到强度嘅运动。咁、以及嘅就系你要持之以恒。似乎嘅就系我会见到嘅就系你最简单做啲乜嘢咧，就系做深蹲。系、啦，因为其实大家都会知道嘅，就系我哋嘅大腿嘅肌肉啊，其实基本上亦都系其中嘅一个系最大块嘅嗰个肌肉嚟嘅。好、多时候你最惊系乜嘢？你行唔到啊，又或者就系喺呢一方面嘅话，你个活动嘅程度咧，你一减少嘅话咧，你成个人就会向下沉噶啦。 系， 咁所以咧，其实我最紧要系呢一样嘢。如果你话真系上咗年纪，你又会惊自己真系做啲运动嘅话，未必能够负荷得到嘅。其实真系好简单，只系做深蹲啫。开头嘅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嗰种哇唔系，嗰啲脚嗰啲噼里啪啦，你有冇呢咁嘅情况？ 系啊，唔关真系噶， 系啊，咁样就系有问题啦。 系，我上个礼拜即系十年冇踢波啦，即系有啲朋友约卫生波，哇，我净系热身已经觉得攰。 好啊，欣欣， 拉完筋，好攰啦，已经。 喂，你咁咪年纪， 嗰场波都未踢， 你真系应该入翻啲运动。 系，我咪变咗中场指挥官咯。 提早进入衰老状态。 系啊，中场指挥官就企喺中场。阿僆仔你跑啦，我攞全个波俾你啦，唔好叫我跑，你指挥嗰啲人去跑啦，自己唔喐。 你太耐冇做嘅话，你又要真系热身，要做一个钟。 真诶，有冇一个钟冇啊？我就好似拉咗15分钟筋，跟住我就觉得我系咪应该翻屋企咧？ 系啊，都得嘅，冲个凉咯，出身汗算啦。 当做咗， 我出咗嚟已经系一个成就咁样，即系出到嚟去嗰球场呢个动作已经哦， 好叻仔啦， 好叻仔。 下次先正式开始， 系啊。 唔系，其实你简单啲嘅话，又会系咁样啦。我觉得系散步啦，散步开始。其实散步系最好嘅， 散步都觉得好。 散步系非常好，尤其是你夜晚黑食完饭之后。当然我知道有啲人食完饭可能系夜晚黑11点啊，就唔好跑啦。系啦，因为你会见到就无端端喺公园度，你会见到有一啲人咧好似撞鬼咁喺嗰度跑步嘅话，其实。曾经个取材有讲过就系咁样系唔好嘅，因为佢会影响你嘅睡眠质素。你可能做咗运动，但系你瞓唔到嘅话咧，其实你系冇办法俾自己身体咧好好地去康复，同埋佢就系恢复嘅话咧，呢样嘢都系伤身嘅。所以有好多嘢你唔可以净系听一样，你明白嘛？系啊，咁其实一样你系牵一发，你会动全身嘅。咁所以其实好多时候，若果你真系要做运动嘅话，我觉得系真系咯，将佢融入喺你嘅日常生活里面， 系不知不觉咁样， 不知不觉做咗，咁样就 OK 噶啦。系啊，唔使专登话真系要。 我要翻去筹划一下先，写个 proposal。 你够啦，你净系行上行 咯，行上行 咯，我哋 call 多你几次咪得咯。 好嘅，好嘅， 又留咗地啊，帮我行翻上去， 做个健康快活人啊， 系啊。 我系梁继昌，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系李丽蕊，笑功最强。唔知点解，啲人听到我笑就会好开心噶啦。 我是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功德无量。 网上情知，经典重现。 在香港乐坛曾经出现过四大天王，有刘德华、郭富城、黎明、张学友。在台湾地区亦都曾经有四位男歌手被誉为四大天王，他们就是童安格、王杰、齐秦和今天要讲的周华健。 情越浓，越会化不开，看不清那未来。情越长，越快要放开，怕一拥抱难分开。为爱你，占据你一生，比分手更残忍。若爱你，却要你牺牲，怎么可算情深？临别前，望见你眼睛，听不到你共鸣。重聚时，但怕这记忆要消失了才珍惜。在哪里，你会更开心？我怎可以自私？为了你，有更好开始，再不舍也愿意。有谁会更加相信？你不知道，有谁会更加知道？纵使不见爱情，仍可天荒地老。情越浓，越会化不开，却清楚这是爱。 周华健出生于香港，家中经营米店嘅。1978年18岁，佢同几个好朋友组成乐团，以 Dusty 嘅名参加电视台举办嘅业余歌唱大赛，得到民歌、流行歌曲合唱组冠军。1979年去咗台湾地区求学，喺求学期间经人哋介绍去咗民歌西餐厅做驻场歌手。86年得到音乐人李宗盛嘅赏识，推荐之下加入唱片公司，亦都开始咗广告歌曲嘅演唱生涯。中央嘅转捩点嘅，1991年11月28日，周华健发行咗具有重要意义嘅一只国语专辑《让我欢喜，让我忧》。同名嘅主打歌曲迅速红透整个华人地区，奠定佢嘅巨星地位。就系呢一首《如泣如诉》，让我欢喜，让我忧。 爱到尽头，覆水难收，爱悠悠，恨悠悠，为何要到无法挽留，才又想起你的温柔，给我关怀，为我解忧，为我平添许多愁，在深夜无尽等候，独自泪流，独自忍受。说 说情缘已尽，难再续，难再续。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的时间，再多一点的问候，不要一切都带走。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的空间，再多一点的温柔，不要让我如此难受。你这样一个女人，让我欢喜，让我忧，让我甘心为是我所有。 两年之后，1993年，他另一张专辑《花心》发行，全亚洲销量400万张，获 IFPI 全球华语唱片年度销量冠军。唱片的成功标志着他的个人演艺事业再一次步入另一个巅峰。《花心》送给大家的有周华健的这首歌。 几都错过，你的心忘了季节，从不轻易让人懂。为何不牵我的手，共听日月唱首歌？黑夜有白昼，黑夜有白昼，人生为伴有几何？ 周华健好多音乐人都一致认为咧，佢嘅中音自然柔和，有强烈嘅磁性；高音佢有张力、爆炸力，善于运用鼻音、哭腔、假声，咬字发音清晰准确。歌曲内容大部分都健康积极，就好似佢形象咁吓，坚定同埋柔情并存，有时又带忧伤，有时又带阳光，俾人温暖同感动。呢、这个都系周华健成功嘅主要原因。有广东话版本，亦都有国语版本。周华健另一个成功之作《明天我要嫁给你》。 秒针分针滴答滴答在心中，我的眼光闪烁闪烁好空洞，我的心跳扑通扑通地阵阵激动。我问自己要你爱你有多浓，我又和你双宿双飞多冲动，我的内心忽上忽下地阵阵激动。明天我要嫁给你了，明天我要嫁给你了， 要不是那天你交通烦扰着我所有的梦，明天我要嫁给你了，明天我要嫁给你了，要不是你问我，要不是你劝我，要不是适当的时候你让我心动。 难忘歌曲，难忘歌手，尽在经典重演。今日我哋有被誉为台湾地区四大天王之一嘅周华健。 秒针分针滴答滴答在心中，我的眼光闪烁闪烁好空洞，我的心跳扑通扑通地阵阵悸动，我自己要你爱你有多浓，我要和你双宿双飞多冲动，我的内心忽上忽下地阵阵悸动。明天我要嫁给你了，明天我要嫁给你了，要不是今天那一夜才发现我寂寞空洞，明天我要嫁给你了，明天我要嫁给你了，要不是你问我，要不是你劝我，要不是适当的时候你让心动。明天我要嫁给你了，明天我要嫁给你了，要不是每天的交通烦扰着我所有的梦，明天我要嫁给你了，明天终于嫁给你了，要不是你问我，要不是你劝我，可是我就在这时候害怕惶恐。 早上十一点钟，听紧《风骚快活人》。 Hello， 各位朋友，我是谭咏麟。我覺得人的思想是可以控制到情緒的，所以我每日都向好那邊想，個思想調教去好的角度，那裡當然是可以活得輕輕鬆鬆，做個快活人。 記得聽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點到下午一點鐘，風騷快活人。 十一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69%，听紧风骚快活人，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AI baby，AI baby，AI baby，AI baby，AI baby，AI baby，AI baby 啦！ 早晨，欢迎 Doctor Leo 回归， 大家好。 亦都當然有 Ivy 小師妹喺呢度咧，我哋節目咧祝阿 Doctor Leo 咧新婚愉快啦，五鳳和鳴啦，早生貴子啦，百年好合啦，等等， 永結同心，永 結同心， 祝好靚女啊， 係啊，冇錯， 仲嚟咗添啊，阿嫂你好， 係啊，阿 Fin 阿 Fina 又叫阿 Fina， 係啊係，好有親切感呢個名對我， 因為你監堂嘅 監堂 監你啫，唔係監堂 ，Doctor Leo 講嘢要好小心依家， 係啊， 要放啲好似， 唔曬啊成個人。 平時都流曬汗噶啦， 係咁噶， 濕曬， 求生意欲好強。 同埋阿 Doctor Leo 話，今日咧有個學生走堂噶，佢發鐵騰咧，佢驚啊，佢驚今日飛爐，所以佢寧願唔翻啊。嚇，嗰個叫馬小強， 仲諗住考下佢添， 唔使啊，今日。OK， 好，咁今日咧，小師妹或者 Leo， 我哋開始由邊度開始好啊？ 第一件事就睇下問下你哋先，究竟有冇蝦到啲代課老師？ 梗係有啦，唔蝦點對得住佢哋先得㗎。 咁啊，要問下你哋先啦。嗱，第四集講咗啲咩先？ 唔記得。 第四集係番茄啊。 第四集喎，第四 集。第四集哦，第四集講緊我哋嘅人面識別。 系咩？诶，系啦，系啦，系咁上下嘅嘢啦， 好啲嘢啦。 咁啊，问问翻啊， 系啦，等我嚟考考大家。 好啊， 暑期班我三堂系学咗啲咩？首先边个嘉宾啊？仲记唔记得？ 记得有番茄啦，同埋有小明老师， 系啦， 小明教授。 番茄教咗啲咩啊？ 番茄教咗嘅就系话，同你玩咗个游戏啊嘛，系啊，咁啊就系话，睇你自己嗰个年纪啊嘛。 你记唔记得你几岁啊 ？CAI 嘛，我系好似我唔讲几多， 卅几， 总之 嘅 就我生咗廿几年， 我五字。我唔知，系啊， 我几时系啊 ？CAI 系啦，系 CAI 啦。咁小明教授咧上咗两堂， 小明教授好，佢讲咗嘅就系有关于 做功课 deepfake 系啦，咁同埋嘅就系讲紧嘅就系 AI 骗案 ，deepfake 系乜嘢？ 深度欺骗系咪啊？ 换面， 换面，换面，系啦， 系啦，欺骗啊！ 就系话而家有啲嘅骗案嘅话咧，就可以攞咗你把声，同埋攞咗你个样啦，跟住系同你视像啦，跟住就呃你钱嘅。咁佢就话有一样两样嘢咧，可以令到你咧就知道佢系咪一个 AI。但首先嘅就系睇佢只眼究竟识唔识眨啦。另外仲有就系一讲到钱嘅时候，就到收佢先。 因为钱呢个只一个最终目的， 钱啦，或者投资啦，或者相关嘅字眼。 总之就系钱。 仲记唔记得我哋有玩个游戏，就话可能手指啊，你叫对方用个手指喺镜头面前喺佢块 喐 喐一喐，系啦，都系一个测试嘅方法嚟嘅。咁最难嗰题咯， 好啊！ 喺三个礼拜之前 ，Leo 博士教嘅最后一堂教咗啲乜嘢咧？ 我都唔记得 喎。系啊，佢都唔记得，所以我哋求其噏都得噶啦。系啊， 教语音转文字同埋翻译。 系啦，系啦。 呢个同学应该考第一。 系啊，佢有温书。 呢个同学应该考第一。系咪因为马超强唔喺度，你咁发奋咧？ 我不嬲都系咁， 不嬲都好勤 力，犀利！我完全唔记得。 咁咧，今日咧就会延续翻上堂 Leo 博士嘅话题啦。今日都系教语音，不过今日教语音命令。咁语音命令系啲咩咧？就系我哋俾一啲嘅指令啦，俾一啲嘅 order， 用声音嘅方式，系完全唔使揿掣，唔需要用手去操作啦，唔需要用你嘅姿势去操作啦，就咁用声音咧去控制一啲装置。咁头先听丽睿同学讲，你全屋都系咁样噶 喎。系啊， 系啊， 分享下。 开灯熄灯嗰啲啊？ 开灯熄灯有啊，家居嗰啲智能家居啊嘛，系啊，有一部分嘅，佢有啲得，有啲唔得嘅。咁但系当然你要同佢配对咗先啦。咁我就系好多时候咧，我就会同阿 Siri 倾偈嘅，就会问佢，譬如今日个天气啦，我会叫佢帮我校闹钟啦，我会叫佢帮我选择一啲嘅就系我想听嘅音乐啦、podcast 啦等等嘅话，咁其实 so far 都 OK 嘅。有时佢就会唔知做乜嘢嘅，就系佢会我唔知道你讲紧啲乜嘢，不如你自己 Google 一下。 真系 我就会闹佢。 但系我觉得你问佢话你想听咩歌，佢会拣一扎歌俾你听。 我同佢讲嘅就系话，有时我唔知道自己有啲话，我当然若果我有啲 playlist， 我话俾佢听嘅就请播一啲咩我自己 set 嘅 playlist 嘅话，当然佢完全系冇悬念啦。但系个问题系，有时我都会想考下佢嘅，我就话可唔可以播 一下佢？ 冇错，适合朝头早听嘅爵士乐啊， 得噶有噶。 好，我为你拣嚟就乜乜咁样咯，就喺佢自己嗰个 Apple Music 里面有嘅嘢咯。 其实咧，对于揸车人士嚟讲，呢个系一个几好嘅 assistant 嚟噶，因为有时咧，譬如话无论打电话俾屋企人啦，或者揾音乐听啦，问天气啦，咁我就咁摆喺我只脚，即系大髀上面咧，咁我就喂 Siri 同我拣只音乐咁样， 唔一定要咁噶系嘛？ 点解要摆喺个大髀？ 要咁先收到。 有个架嘅可以摆个， 咁但系咁点啊？因为我哋 suppose 手唔应该离开睇，唔应该离开睇盘啦， 系咪？有个手机架喺个喺睇盘嗰度。 我冇装啊，我冇装手机架。 下次装，下次俾个你。 要人用个架嘅 咧？系啊，冇啊，咁都冇问题噶。总之我揸车，我唔揾只手去揸住咪得咯。系啊，即系法律上你唔可以咁样揸住个手机嚟揸车咁啊，咁啊。 咁其实你哋都讲咗几个常见嘅例子啦，就譬如 Siri 啦，或者系揸车嘅时候导航啦，或者 Google Assistant 或者 Alexa 啦。咁其实我都可以分享一个咧，我自己本身有用 Siri 嘅，但系咧我三个月前剥咗智慧齿，你哋有冇试过剥智慧齿啊？ 冇啊， 好痛苦经历。 系啊，剥咗智慧齿咧，我系连个口都唔想擘大，跟住我就用唔到啦，因为 你打咗麻醉针未过。过嘛，你讲嘅 就算过咗，你都会好痛。 系啊，因 为即系你讲嘢咧，系好似第二个人咁噶。咁跟住我就，唉，嗰刻真系好困。 真系用唔到啊？ 系啊，用唔到，因为佢我叫嘅，喂 Siri， 佢都唔理我。 但我試過就係我男朋友佢扮我把聲，但係佢 OK 喎。 嚇！ 吓你把声， 其实我想问，就算唔扮，就算唔扮咧，譬如我攞你嘅 iPhone， 或者你攞我得唔得噶？ 一阵咧，我哋就 求其一个人去得唔得？ 情景 啊，系啊，因为我以为佢净系应我把声啊嘛，点不知佢就系我男朋友扮女人声咧，就喂 Siri， 好啊，我而家帮你为你播播。 其实会唔会系你本身又 set 咗两把声噶？ 冇啊，我 set 即系你 set 咗一把嘅啫， 系嘛？咦，定系佢自己 set？ 咁其实 呢啲 系你本身要做一个 set up 嘅过程，即系你本身。要設定咗，佢會叫你預錄一啲句子嘅，咁咧佢收集咗你個聲音之後，先會可以。 但我真係冇試過喎，即係俾第二個人去試下嗌，佢得唔得嘅咧？嚇，我真係唔知喎。 我 哋都系自己用嘅喎。 我哋一陣會有幾個小情景或者小遊戲去試下啦。 好啊。 咁咧，我哋上堂噶嘛， 系 啊， 咁跟住唔系净系玩啦。咁、我哋想咧，你哋玩之余咧，帮我哋谂下，如果呢一个技术，譬如啦，对方真系开到你部电话，咁会存在啲咩问题咧？或者你需唔需要有啲注意事项去保障自己咧、 密码咯，理论上个电话有个密码噶嘛，即系你第一个 page 上嘅密码。 Siri 系唔需要，唔需要。 但系你都开咗我电话先入到 Siri 噶。 唔系嘅，唔系嘅 ，Siri 系你就咁喺 lock 嘅先都可以噶啦。 可以啊。 咁我哋可能一阵翻嚟就可以玩下啦。 哦。 我冇谂过呢样嘢。 系咪啊？ 即系可以叫佢做啲乜嘢咧？但系。 系啊。 即系譬如啦，头先例如同学男朋友已经可以 access 到佢部电话，已经叫佢可以做任何嘢。 系啊。因为你开咗我部电话嘅话，你咪可以喺我度睇我啲相啦。最惊系咁，系咪？ 系咯。 同埋就係我咁樣打發俾邊個啦？ 譬如銀行嗰啲資料啊，咁個佢係 誒呢啲嘅， 係 啊，呢啲就要係雙重認證，或者係你要解鎖你部 iPhone。咁如果你身邊最親密嘅人連你 iPhone 密碼都知嘅，咁可能就係一個危機嚟㗎啦。 所以呢個咪就我同阿 Leo 講嘅話，我上次咪問過佢咯，我就話如果係嘅話，呢啲咁嘅嘢，佢問我可唔可以用 Face ID 㗎嘛？係啊，咁如果我用咗 Face ID 嘅話，咁佢開咗我個電話之後，跟住 照你 個樣，我瞓得覺咁，跟住佢照我個樣嘅話，咁咪死咯！好驚啊！ 我覺得你個電話而家要查一查先，即係我都有啲擔心啊。係啊， 即 係 個保安。 頭先你講你男朋友已經可以喂 Siri 啊嘛，係咯。之後你個樣應該佢又好容易都攞到噶咯。 你瞓覺時咪可以攞到咯。 係啊， 好靈異呢件事。 係啊，我其實就諗住本身就做下啲實驗咧，等大家慢慢發掘呢件事嘅。係啊，其實我不如就即刻而家都有時間係嘛？我哋即刻開始。 好啊， 咁啊，我今日其实我都 set 咗我部电话嘅，我又少用啲 Siri 嘅，因为我啊其实就个人喜好咧就唔系好中意个电话成日讲嘢嘅。 系啊，佢自己会无端端唔知做乜嘢，你做咗就会答你 嘅， 系啊。 但唔系啊，你俾指令佢先会答你啫嘛。 都系 有时佢 sense 到你好似喺度嗌紧佢， 系啊， 间中咯，少啲咯，我比较少咯。 因为始终有时上堂啊嘛，吓上堂咁啊无啦啦讲嘢啊唔系咁好，咁所以 九唔搭八嘅， 即系有需要先可以用啦， 同马斯强一样。 不过今日我都开咗，咁其实咧我就做咗头先 Ivy 讲嗰个设置啊，咁我其实做咗啲咩咧，就对住我部电话啦，咁佢就会录咗我把声先嘅，咁一定个注意嘅事项就一定系要自己去录，咁啊唔好其他人去录，因为理论上系应该听 佢应你把声噶嘛， 好嘅，一阵间我哋做个实验，大家就知道啊，咁我而家录完佢讲嘅一啲句子之后啦，佢认得我把声啦，咁我就可以做啲咩咧，咁都俾大家听众知道下会发生咩事，例如我就可以讲啦。喂 Siri， 播放音乐。 即刻喺 KKBOX 播放。你随时可以要求我帮你切换唔同嘅 App， 咁样亦都可以帮我了解下你中意咩。 系啊系啊系。 咁啊，佢就會 set up 咗嘅嘢， 系啦，咁佢就會去咗我自己嗰個 app 啦，嚇。咁啊，正常嚟講，佢就會直接播埋嗰首歌， 會噶會噶，係啊。 咁啊，佢當然會視乎佢都幾智能化嘅，視乎你用開啲咩音樂軟件啊，就可能會播下唔同嘅歌咁樣啦。咁啊，最主要就透過呢個方法就可以同我 Siri 控制用 Siri 控制你個電話去溝通啦。咁呢個最簡單嘅使用方法啦，我都相信大家都有試過噶啦， 有用開。 咁第二个情景啦，咁我试下咯，哇！喂 Siri， 帮我打电话俾丽睿同学。 唔得，应该唔得。 你做咩自己喺度？ 但你入嘅时候，你系咪用佢嘅电？用丽睿同学。 通讯录见唔到同学，你同学嘅全名系咩？ 系啦，咁 系咯， 因为你冇入到丽睿同我， 因为你冇丽丽睿同我， 冇错啦，我就谂住透过呢件事咧，证明俾大家睇啦。我首先系冇丽睿同学嘅电话嘅， 系啊，你一定要用翻 佢。或者咪入同学咯，即系 系啦，或者要类似嘅嘢啦，咁佢就会可能会问下啊，你会唔会系想揾类似嘅人啊？啊，咁啊，佢都识得叫做睇下你个通讯录里边有啲咩去作出一啲回应嘅。咁啊，当然大家应该都可以试下啦，吓，咁啊，睇下打俾女朋友啊、老婆啊。会不会是不同的人啊咁样大家可以试下。 是不是在乎你 set 入去的时候个名字啊 是啦没错。其实他最主要他又不是说会上网搜寻一些东西的。 是啦。 如果你打电话这些他就会在个通讯录去找你这些相关资料。 在你有的资料。 其实不是我有一次我记得我啊我想肚饿我想吃东西那他就说我在网上找到这几间你试一下就是这样。 是啦那他当然会根据你问的问题其实就是发出一些指令啦。你一个怎样的指令然后相应的动作去做。例如你刚才讲的那些揾餐廳嘅，咁佢識得會，可能佢當然要報電話。 佢都係網上 search 嘅，係啦，上到網啦，咁佢就會用互聯網嘅方法去答你啊、可能你附近嘅餐廳係啲咩啦，咁佢就會盡量去答你嗰啲問題咁樣咯。咁呢啲係一般嘅 Siri 嘅做法啦。啊，咁而家嗱有個高級啲嘅實驗啦。第二個情景啦，如果嗱，例如我個電話擺放咗喺台面啦，嚇、啊，咁啊有個好頑皮嘅麗蕊同學又出咗嚟啦，咁樣。试下，例如同学，不如试下对住我个电话喂 Siri 得唔得咧？ 好啊，喂 Siri， 得唔得啊？ 我用我谂住食咗支纸， 或者其他同学试下喂 Siri 得唔得？ 好啊，嚟啊，喂 Siri。 得唔得？唔得，唔得。 喂 Siri， 好似嗰个 系咪你女仔唔得？ 喂 Siri， 喂 Siri。系都冇， 冇 系啊， 冇反应。 我原来唔得，边个试啊？ 冇反应， 啱啊！求 你扮真嘅，真有扮咗把声， 喂 Siri， 喂 Siri， 得啊， 出咗嚟啊！ 哎 ，OK 喎， 佢就系出咗嚟，但系问题系， 但我哋冇落指令， 系我哋可唔可以落指令啊？ 我落埋指令， 唔系出咗嚟，咪就代表你叫醒咗佢部电话咯？ 系啊，叫醒咗啊！ 其实我本身准备今日呢堂嘅时候，系谂住讲话系喂 Siri 系应该唔得嘅，其他人。唔、知咧，系咪我同繼章同學把聲 有啲 似？ 其實頭先阿安神都得啊，欣欣都得啊， 我諗男仔聲都得， 男 仔聲 個波波彈出嚟咁樣，係 啊，個波波彈出嚟就代表你已經可以 喚醒咗佢啦。 我用女仔聲好冇？好，喂 Siri， 幫我播放音樂， 得唔得？ 佢都有彈出嚟喎，嗰個熒幕上面。 咦，咁其實佢認人啲技術都比較 真係播緊， 係啊， 播緊喎， 係啊， 播緊。 咁你要研究一下你嘅保安要再做啲啊。 所以特別要提醒大家， 一日千里， 係啊， 遠超我哋想象。 我男朋友能夠喚醒我嘅 心跳，太恐怖啦 ！OK 嘅 ，OK 嘅。大清晨，似雨點感染了路人，節奏繽紛。会引令你开心，这种感觉最清心。Let's go。Oh， 街中碰上一起跳舞。Oh， 即使途人过路，要开心，精神总踢开困忧，放低苦恼。Oh， 行为满老套。Reunite。想见电与烟，哦啦啦。心这座信念，一起可兑现。想见电与烟，爱看到满足的笑脸，不需解释长篇。天生应该乐天，欣赏秋色无边。想见电与烟，这节奏响起不会变。中捧上一起跳舞、oh， 即使途人过路要开心精神早踢开困忧放低苦恼、oh， 别问有或无想见电与烟哦啦啦啦啦啦想见电与烟哦啦啦啦啦终会见分开心这个信念一起可兑现看到满足的笑脸，这乐趣。 张，藏着了老调子。风的季节是满心忆记，恋日子团聚细说幸福，但愿共聚就是窝心。想见便遇见，哦啦啦啦啦，总会见。想见便遇见，哦啦啦啦啦，总会见。真开心这个信念，一起可兑现。想见便遇见，爱看到满足的笑脸。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而家由张展报第一节新闻。政府即日起加强邮轮靠岸期间的交通安排，包括抵达启德邮轮码头载客的的士可获发50元石油气现金券，增设来往启德港铁站的免费巴士路线，以及热门游客区的免费穿梭巴士路线。今朝早码头只有一班船抵港，游客或市民在9点后陆续登岸，现场有告示板提示不同交通接驳工具的路线，由巴士公司职员协助疏导人流。大部分人乘坐巴士或的士离开，有乘搭免费巴士前往港铁启德站的市民说，增加免费车对市民和游客都方便。有少部分市民和游客就选择乘坐免费穿梭巴士到旅游区。有台湾旅客认为新安排更方便，无需花10多分钟转车，亦都节省金钱，可以去更多景点。工作人员今早大约10:30张贴告示，的士油券已经派发完毕。京津冀地区早前暴雨成灾，北京市公布直至凌晨零时，全市有33人因灾死亡，主要由于洪水冲淹、冲塌房屋等原因造成。5人因为抢险救援牺牲，仍有18人失踪，包括一名抢险救灾人员。北京市召开防汛救灾工作情况发布会，全场人士全体起立为遇难者默哀。北京市委常委、市政府常务副市长夏林茂表示，今次洪涝灾害共造成近129万人受灾，59000间房屋倒塌，147000间房屋严重损毁，农作物受灾面积225000亩，财产损失仍在统计中。夏林茂代表北京市委市政府向因公牺牲同不幸遇难者表示沉重哀悼，向他们的家属表示最诚挚慰问。日本长期原爆78周年，有民众早上到当地的和平公园悼念，附近的教堂亦都举行弥撒。因应风暴卡努逼近，市政府日前决定大幅缩减官方纪念活动规模，由原先预计的大约2400人参与减至只有40人，主要是市政府的代表，并将活动地点由以往的和平公园移师到会议中心，是60年来首次在室内举行。首相岸田文雄预计透过预早录制的影片发言，长期市长铃木史朗将发表和平宣言，预计会呼吁各国领导人停止依赖核威胁，并沿着废除核武器的道路向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认为，近日尼日尔军事政变并非由俄罗斯政府或俄罗斯雇佣兵组织瓦格纳集团煽动，但他们正在利用尼日尔的不稳定局势。布林肯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说，担心瓦格纳可能在萨克纳地区出现，瓦格纳所到之处都会见到死亡、破坏和剥削，不安全感有所上升。瓦格纳集团据报在中非共和国和马里等国家部署几千名战士，两国近年亦都加强和俄罗斯的外交和经济关系。有分析认为，面对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军事干预的可能，尼日尔军队或者会向瓦格纳寻求协助。瓦格纳集团创办人普里戈任表示，欢迎尼日尔政变军人和他接触。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午天气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骤雨逐渐增多，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初骤雨减少，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157点，跌29点，总成交金额430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49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67点，跌31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334.2，跌6毫；盈富基金19.65，跌4仙；理想汽车166.4，跌11.1。恒生中国企业67.72，跌咗0.6；南方恒生科技4.27，跌3.8；阿里巴巴93.65，升6毫；友邦保险71.7，跌8毫；比亚迪股份255.2，跌4.4；美团140元，跌1毫；小鹏汽车69.65，跌2.05。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14，日元143.24，瑞士法郎0.875，加元1.342，人民币7.208，英镑对美元1.275，欧元对美元1.097，澳元对美元0.656，新西兰元对美元0.608。日经平均指数报32179点，跌咗197点。港金报1799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1929.72美元，卖出1930.34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又阿 N 先提翻你，狮子山隧道公路往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较早前咧系有交通意外噶，咁不过已经清理好噶啦，咁龙尾有待消散去到威尔斯亲王医院。咁另外受到水管爆裂影响，盛田街来回方向介乎秦石巴士总站入口同埋丰石街之间嘅全线系需要封闭，受影响嘅巴士站咧已经迁移至沙田头路近住秦石村的石营楼。另外有水管紧急维修，龙浦道往天光道方向近住英才径的部分行车线都需要封闭的。睇返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西行道北过海现时龙尾到芜湖街。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兆辉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大埔公路往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系较为车多，现时龙尾去到香港体育学院。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去九龙、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西隧入口去九龙，仲有青山公路中山台去荃湾、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仲有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最后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踩单车记得戴头盔、护肘同埋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可以减低受伤嘅程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商场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港台电视30日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 由朱雅文饰演的男主角夏冬，资深商业调查师，冷静果断，在商业方面独具天赋，为查清当年留学时遭人陷害的真相，不惜放弃升职机会留在上海分公司。 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星期一至五晚9点半，港台电视30日。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 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唔系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揾到出路嘅。 大家好，我系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系、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系、快活人。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放松快活人。 AI baby，AI baby，AI baby，AI baby，AI baby，AI baby。 剛才做了很多实验，大家都知道喂 Siri 啊，或者这些语音命令啊是什么来的啦。不如都等我和小师妹呢再做多少少demo 给大家看看了。剛才就玩喂 Siri， 我就控制到 Siri 可能播音乐啊，或者叫他 打电话给某人 啊，打电话给哪个都得。今次呢就试下我喂 Siri。再交俾 Ivy 俾指令控制我个电话， 哦， 得唔得？ 即系你嗌醒佢先， 系啦，我嗌醒咗佢先，但系叫 嗌醒咗就应该得噶啦，系嘛？ 好，不如我哋直接做实验， 好 试下咯。 好啊， 喂 Siri， 今日天气点啊？ 今日会系局部多云， 唔得噶，嗌醒咗就其实我头先先发现，其实边个嗌佢都得噶，而家发觉 系啊， 即系 佢真系好勤力啊， 系啊， 你嗌醒咗佢，跟住我叫佢， 我喺度谂咧，即系好无聊嘅嘢，譬如我坐喺架好多人嘅小巴入面，跟住我无端端自己喺度大嗌，喂 Siri， 全部人着晒噶， 帮我播歌咁，系咪会唔会全部人啲电话都 小巴里边啲系啦，啲人全部咩事啊？ 系啊，即系但佢哋个电话会唔会俾我嗌醒咧？如果系啦， 咁啊当然唔系个个都有开嘅，咁啊都要睇下嗰个人有冇开喂 Siri， 又同埋有冇你要解锁嘅情况之下先去用呢一个命令， 即系 都有得 set 嘅，要佢本身 set 咗 有嘅，系啊。其实通常呢啲科技嘅技术都系噶啦，咁有好多设定俾大家去用嘅。咁嗱，我哋再继续玩多个实验啦。今次再高级啲系咩咧？啊，成日讲安全问题啊嘛。今次咧，原来 Ivy 小仙妹咧一早已經偷錄咗我把聲喎，得唔得咧？咁又可唔可以咧？嚇， 聽下啦。 喂 ，Siri， 唔得 喎。得啊！ 今日天氣點啊？ 今日睇嚟 系 局部 都得喎， 咁其实可唔可以话佢嗰个保安程度系比较 本身卫星或者呢一啲电话嘅指令咧，其实佢做唔到一啲比较机密嘅嘢，即系例如你话银行资料啊嗰啲咧，我都几肯定啊，我唔使试我都答你系一定唔得。 我想你试，喂 Siri 开我 bank account 睇下， 好啊，我即刻试俾大家睇，喂 Siri 开我银行 account 俾大家睇。 似乎冇叫做銀行 account 嘅 app 喎。 哦，我開個真係銀行嘅， 好啊， 俾大家試下啦。OK， 嗯， 喂 Siri， 開匯豐銀行帳戶資料俾大家睇。 似乎冇叫做 汇 丰银行账户资料， 即系佢 会 read 唔到咯。 佢会系啦，其实对于 佢做唔到呢样嘢。 对于佢嚟讲，因为佢系一个设定喺电话里边一啲内置功能嘅 app 啦，咁样去理解。咁所以其实佢个权限个限制咧，就喺控制嗰个电话里边。咁即系话佢，你头先同佢嘅行径咧，可以判断到其实佢最多系帮你开下啲 app 啊。我记得头先好似欣欣同学都有试下开下啲游戏，其实都要视乎你有冇装呢啲游戏，咁佢就会打开到俾你咯。咁佢最多做到嘅嘢就系咁啦。咁如果点解？佢真系开到例如某个银行嘅 app， 咁你都一样要喺个银行嗰度 log in 啊。 佢哋要双重认证。 做翻， 我想问咧，佢做唔做一啲将来嘅嘢？譬如举例，我未试过吓。譬如我叫佢喂 Siri， 听日朝头早10点叫醒我，得唔得？ 可以， 可以， 都 得， 得， 可以噶，可以试下试下。 系啊，教闹钟啫嘛，我成日都有噶。 系 教闹钟就你即系教啫，但我叫佢帮我教都得嘅，系嘛？ 唔系，你就讲又喂 Siri， 听日朝头早6点嗌醒我啊，咁佢听日朝头早个佢咪自己动咗， 咁 就嗌你。 佢会显示有个提示， 咁如果我 帮你 set 咗， 每日朝头早十点都得噶， 系啦，系啊，得，可以，系啊，可以噶。 我因為成日都咁樣噶，係啊。 但係會唔會有試過即係佢冇漏咗幫你 set 都冇？ 機器就好少甩底嘅。 唔係你可以 reconfirm 嘅，其實你可以佢會彈出嚟。係 啦，我個指令會係點樣？我就話 Siri， 聽朝早六點鐘嗌我起身啦。佢好啊，聽朝早六點鐘幫你響鬧，已經校咗你個響鬧，聽朝六點鐘咁樣咯。咁跟住你就佢同你 confirm。 有時我就見我屋企人咧，我嚟做呢個叫 countdown， 唔係嗰啲 stopwatch 啊，因為譬如十分鐘後提我咁樣，係啦咁樣。 應該同埋佢可能會覆你啦，亦都會喺個熒幕嗰個面度、會顯示俾你睇有呢個轉變嘅，係啦。咁其實所以佢代替咗嘅就係你用隻手指控制電話嗰啲步驟咯，你用語音去控制咯。 明白。 所以呢個就語音指令咯，咁咪就係我哋想帶出嘅嘢啦。 好好啊！ 咁啊，回歸翻正題啦。咁如果我偷咗你哋每一把每一個人把聲，咁我咪就可以開到曬你哋嘅電話， 你哋先咪開到咯。 係啦，咁所以其實咧呢一个都系衍生到一个问题，就系嗰个安全同私隐嘅问题。 点算啊？ 咁你就要尽量保障自己。点样保障自己咧？首先系啦， 好难， 系啦，好难。可能其实今日已经啲听众已经录晒你写咗话题咁，为师嚟嘅，为师 嚟啊！ 但佢哋攞唔到你部电话嘅， 系啦，所以咧系啦，但你男朋友攞到你部电话， 有佢啊。我都攞翻佢 個屌人，所以其實你哋都可以視乎需要啦，去 set up 呢個語音指令嘅程式啦，或者你可能再添加啲我要解鎖咗部電話先可以用到呢一個 Siri 或者其他語音助理嘅，係啦，咁就可以雙重保障自己嘅私隱啦。 其實咧講到手機嘅安全咧，如果大家仲記得咧，以前咧當冇呢啲咁嘅科技之前，係揾手指功咧左撳右撳錄咗你個手指紋嘛，係咪反而嗰樣嘢仲安全？而家我哋好似越走越前啦，但系反而仲唔安全咗，会唔会？嗱，如果我用手指功解锁咧，你捉唔到我手指功噶嘛，系咪？ 如果指纹咧，通常指纹同人面识别咧，嗰、那个安全程度系数系高啲嘅，即系话佢可以做到嘅嘢会复杂啲嘅。例如佢当时如果大家记得咧，四五年前嗰啲程式咧，尤其银行嗰啲程式咧，都系会 指纹解锁， 系啦，支援你用指纹解锁。咁所以通常呢啲即系叫做生物识别嘅技术咧，就可以用喺呢啲地方咯。但系例如头先我哋玩语音指令嗰啲咧，甚至头先你都试过啦，为 Siri 用你把声可能都开到我个电话。咁佢哋就会设置就用喺一啲比较即系冇咁高 浅层啲嘅， 系啦，浅层啲嘅一啲指令啊，即系搜寻下互联网啊，开下 App 啊等等呢一啲嘅技术咯。咁所以答翻你头先个问题，你可以将指纹啊或者人面識別呢啲咧，放翻喺一啲即係高機密嘅一啲地方去用咯，亦都通常係。 但係咁多得呢度，有時手機會俾人偷噶嘛，偷咗佢又開 Siri， 用 Siri 開咗之後，咪可以即係叫做 reset 喎。得，如果咧佢為 Siri 咧，佢開一啲頭先講銀行資料嗰啲 app 咧，你始終都係要去翻。 唔係銀行資料，係開我的手機啊。因為如果你偷咗攞去賣，咁你冇我嘅指令，你開唔到噶嘛。但如果你開為 Siri 咁開到啦，咪可以 reset 過曬咯。即洗曬我 應該一啲又係呢啲比較嚴重嘅一啲功能咧，係你為 Siri 嘅時候係做唔到嘅， 即係佢唔可以做到一啲好高權限， 係啦， 例如改變你電話上面設定嘅嘢， 係啦，冇錯啦，冇錯，通常 最多就幫你開教下鬧鐘， 打俾邊個，我覺得已經係最危險噶啦，其實你問我。 系 啊，因为有啲 啊， 上堂小明教授咪讲咗咯，有好多诈骗 系啦， 即系唔系你危险，可能你啲朋友都 系系 嘛， 系 即系我自己想象啦，我相信仲有可能好多千变万化嘅用法嘅，不过我觉得又唔使太担心嘅，因为科技公司个设计通常就系咁样应用咯。咁我知道今日 Ivy 小仙妹都有一啲唔同嘅实验俾大家试下， 好啊。 好啦，就好似头先欣欣同学话啦，如果佢喺度搭车，突然间有个人大嗌：喂 ，Siri 到底开唔开到大家嘅手机？咁我哋可以试一试，将你哋部手机摆晒台面先。 好啊， 咁我哋其中一个人负责嗌， 我哋咪应该喂 Siri 前面有落咁啊？ 唔系你要俾一个指令， 唔系你嗌喂 Siri 先得啦，你嗌睇下开唔开咪得咯。 可能欣欣同学试啦，咁呢个位 应该落个咩指令？ 就咁问喂 Siri 咯。 依家出边 咁我哋睇下有几多部电话系着到噶咯，依家。 喂 Siri， 可唔可以同我讲下依家出面天气系点啊？ 我依个冇反应，可能收唔到。 我有， 系， 我都冇反应。 Sarah 嗰部都有， 冇 反 應，但系佢冇， 佢可能聽唔到後邊。 我就顯示咗個天氣啦， 我淨開唔到。 係啊，你有反應其實已經代表你喚醒咗佢噶 啦。 係啊，只不過可能點解頭先例如同學聽唔到就可能佢後邊個電話遠離得比較遠啊。 我依個遠啊， 係啦，咁即係其實引證咗你頭先，如果真係喺交通工具，係啊，係真係可以， 真係，下次試下搭小巴，好靜，有時好靜噶嘛， 無 端端歪。 咁如果啦，转一转啦。咁如果系譬如你周遭嘅环境好嘈，咁你又叫唔叫到佢咧？咁、可能就计张同学试呢个位啦。咁我哋就好嘈，咁睇下佢仲听唔听到佢把声。 即系我哋依家要好嘈啊！ 即系要 系啦，系啦，系啊！ 喂 Siri， 喂， 开到 系啦， 开到。 咁其实咧，其实个重点就系你部电话要放得够近，同埋你个口字同指令要够清晰咯，喺呢一个位度。咁啦，第二个实验咯，可能试下可唔可以 Siri 识唔识分析你嘅句子？即系譬如啦，本身我想打电话俾妈咪，好似唔啱，我要打俾爸爸，到底佢识唔识得即时去知道啊？系啦，即时更正咧。咁可能欣欣同学都试下， 好，我试下，好嘛？但 系你觉得得唔得啊？ 我觉得唔得， 我嚟， 即系佢会照打咗俾妈咪， 照打俾妈咪， 系啊。 喂 Siri， 打电话俾太太。啊唔好啦，打俾阿，唔好啦，喂唔好啦，喂， 佢已经打紧啦， 佢已经打紧， 系啊， 重即系改唔到。 喂，但咁又证明好快， 其实佢系嗰个速度嘅问题，即系佢已经即时，哦，你叫我咁样做，我就即时去咗做啦。佢个脑甚至仲快过我哋，因为佢系后屘先写，诶唔系，都系唔好啦。咁其实你已经 stop 唔 到佢 啦， 系啦， 即系你要人手揿停。 系啦，你见到头先计张图，无论讲唔好啊唔好啊，佢都系照打， 打紧啊嘛， 都仲继续，系啊， 佢打紧啊嘛， 系啊，所以呢啲时候你就要人手揿翻先。 佢系一个做嘢太快，但系唔经大，佢叫唔经大脑， 系唔经大脑， 系唔经大脑。 我想要注意就是你用这些语音命令的时候呢它收音是有一个指定的period 的。是啦你过了之后呢你就算嗌不好呢你是嗌不停。 是啊是啊、有时呢我想的话我就在想的话呢它就 已经 我 瞓返。是啊你想讲什 么是啊没错没错。是啊 它不会等你的。 它又不是人的嘛它讲的东西你又不可以讲东西的嘛你不可以骚扰它的。 是啊是啊是啊。 你 只 是见到它着住。 即是它只是可能你的句子可能是我当是十秒长、但你可能前面那五秒它就剔了你 是啊 是 啊是 啊 是啊 是啊 那其实就算你刚才打紧电话你再喂 Siri 呢其实都已经不得了、因为它已经 是 同时因为它已经打紧电话正常打紧电话你不可以有其他声音、 就不会再收你、 所以呢如果你用打电话之前呢你就要想清楚到底你有没有打错的其他 即是不可以 multitasking、这个 啊 啊、 或者大家不要 set 这样东西不要叫他帮你打电话我都很危险、啊这个、 但是其实打电话这个是对于驾驶人士是最好方便系啊，对于驾驶人士其实应该系用得最好，因为你驾驶嘅时候你唔可以揿手机，一阵出咗啲咩交通意外。 跟住驾驶嘅时候唔应该倾电话，我都觉得，系啊，最好唔好啦。 系 啊， 除非咁啦，有一啲叫做将嗰个喇叭装晒成架车咧，即系净系佢就咁成架车听到嗰啲咯。不过如果以 Siri 嘅角度就 系 唔好讲电话，因为分心。 系 啊，就 系 咯，因为 唔好揿电话，唔好讲电话。 系啊，因为唔知佢打嚟讲咩啊嘛。 嗰啲太刺激。系啊，会 影响你嘅心情，抌得好快。 仲有一个情景可以试，头先咧，例如同学就话佢成日都会用教闹钟， 系啊系啊系啊。 咁如果咧你俾两个指令，一个就系教八点闹钟，一个就系教九点闹钟，你估佢会唔会可以帮你同时教晒两个闹钟咧？ 好啊，我试下好冇？ 好。 喂 Siri， 听朝早六点钟叫我起身啊，唔好，听朝八点钟叫我起身啦。 已经将你嘅闹钟设定喺上昼六点。 佢冇識第二個，喂，但唔係，你係應該叫六點同埋八點兩個字， 可以再試下。 好啊，喂 Siri， 聽朝早六點鐘同埋八點鐘嗌我起身啦。 点解冇反应？ 停咗， 佢转唔到啊！ 佢 转唔到，佢就冇反应 啊！系啊，咁样我点算啊？咁我听朝 咁你起唔到身咯，听朝咪 咁你人手再 set 个八点， 嗰啲时候就要靠你人手。 佢唔应该叫魏思如，叫马小强。喂，马小强都唔转嘅一个脑。 系啦、哦，所以其实譬如当你一啲比较复杂嘅指令咧，或者有少少矛盾嘅指令咧，其实佢嘅脑筋未必转得到啦。咁、所以咧，你就自己其实你用之前都要谂清楚，到底我要俾咩指令佢，佢先会答到我咧。 系、啊， 即系要好清晰、好单向嘅指令。 系啊，系单向，你讲得啱。系啊，因为其实我见到有一啲譬如可能佢哋自己嗰啲内置嘅，譬如可能听音乐咧，佢都会教你你要点样，佢先至可以收到你嘅指令噶。即系譬如可能佢会教你就喂 Siri， 好特定地，譬如可能想听啲咩音乐嘅话，咁佢先至知噶。如果唔系你乱咁讲嘅话咧，佢系唔会播任何嘢咯。所以其实都需要学习一下，我觉得 可以分享多少少啊。最近睇到一单新闻，系一个黑客。黑客即係會入侵噶啦，咁、咧其實咧佢就有一個技術咧叫做用人聽唔到嘅超聲波，但係佢都可以模仿人嘅聲音，咁、可以做啲咩咧？就係可以開到你部手機或者叫你部手機去打電話俾其他人， 用超聲波開部手機啊， 係啦，咁呢啲情況其實你根本被。即係譬如我如果擺褲袋，係啦，因為我自己都聽唔到嘛。我擺褲袋，我又唔知佢做緊啲咩喎。其實呢啲就係一個比較危險嘅做法啦。而且佢而家仲研發緊，一路研發緊，就係、直情可以降低埋 Siri 把聲。即係平時咧，你叫完 Siri， 佢會即刻答你，好大聲噶嘛。咁咧，如果佢降低埋把聲啊，個效係啦， 即 係 佢 咁其實 佢叫醒咗 Siri， 你都唔知 啦。係啦，佢就會默默咁控制緊呢部電話咯。 但佢睇唔到嗰個畫面㗎， 呢啲好電影 嗰啲。係啊，佢睇唔到㗎。係 咯， 佢只可以用人聽唔到嘅超聲波去控制。 但如果我咁啱攞部電話出嚟，我就會見到。 係啦，係啦。 同埋如果你而家講佢都係好淺層咁做一啲即係日常嘅指令，咁就冇乜所謂。 咁當然啦，當然啦。但係其實呢個都係一個要係啦未來嘅發展，所以大家都要小心到底同埋要衡量到底你需唔需要用呢啲 AI 技術咯。 聽聞而家有啲車咧，要問阿潮潮先，有啲車裏面都有啲指令嘅，即係喺車裏面譬如開收音機咁，已經係有呢種嘅，即係入埋喺車廂裏面， 可以 音裏邊 可以係啊，因為就等於你叫個 Siri 咁啫嘛。 乘客得唔得嘅？ 因為你係將佢其實同你個呢個手機嘅話，你係配對咗噶嘛，即係其實佢可以收到個指令，你嘅車都可以。 即係將來越嚟越多，即係呢樣嘢喺我哋日常生活係使用啦嚇。咁、所以大家都係要嚇繼續學習之餘，要留意一下個安全性嘅，好嘛？喂，今日多謝曬多多 Leo 同埋小師妹嘅，多謝曬，下個禮拜再見。 喂，是不是没有了？ 忘情欢呼，摇群握远离，祈求天天粉金同味。浮沉高低都总有道理，永不厌时期。年年青春放松不皱眉，忘形高歌不管场地，仍然念记着一早约定你，永不应放弃。狂绿的新歌，没分对或错，同炒出低歌，再别跳蹉跎，危机已过。战多，开心更多。狂怒的新歌，暴风已掠过，付出的真心，哪惧怕消磨。如今你醉，在意什么？想我么？放松不皱眉，无形高歌不管场地，仍然念记着一早约定你，永不应放弃。狂怒的新歌，没分对或错，同炒出低歌，再别跳蹉跎。危机已过，路每前多，开心更多。狂怒的新歌，暴风已掠过。出的真心，那惧怕消磨。如今你醉，在意什么？想我么？ 难以预期，爱那管距离，经历过危难亦没舍弃，未会怕风霜同悲。新的歌曲勾起你的好奇，掀起了忆记，送上了期望你未来，困恼与烦闷也绝细微。狂怒的新歌，没分对或错，同走出低谷，再别要蹉跎。危机已过，路会自多，开心更多。狂怒的新歌，乐观更易破。 今天的做狂 Ludic 新歌有温雅的这首歌，那张时间到12点钟了。今天天气部分时间有阳光，好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天大致多云，吹和缓西南风。明天也有骤雨，星期五六日雨势都是颇大的。先在12点钟新闻报告回来继续。 Hello， 我是蔡杰。怎样才是一个快活的人生呢？其实我觉得呢，煮下嘢食啊，做下运动啊，行下山啊，游下水啊，这个咪就是好快活的人生啦。不过要真是懂得真正的快乐呢，就一定要听风骚快活人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梁继章、李丽瑞。 阿马咩啊？ 马咩？ 风骚快活人， 客家婆， 客家婆来咧！ 阿妈， 喂喂，走前走前走前，老老师啊！ 孟强先去啦！ 哎呀，孟强，孟强今日跪低咗啊！ 系嘛，系个 con 嘅阿翁咧，都跌到严肃福噶啦， 好闪杰 啦，进来噃！我就话我睇佢个样都知道佢唔舒服噶啦，我就叫佢唔好翻嚟。 冇错冇错， 咁我传音咗同学嘛， 冇错，唔好传染俾同学， 唔好传染俾同学嘅啦。我希望咧，阿孟强啊，彩户口孝孝晓食，饮多啲水， 饮多啲水 ，con 医生 ，con 医生。 系啦，准时食药， 准时食药， 巧食多啲。 咩话？ 要食多啲，休息多啲，系啦。 我听到要食多啲， 唔系，佢唔可以再食咁多噶啦。系啦，嗱，希望杰咧，开啲后饭， 系 啦，系啦，快啲好翻啊！好啦，咁今日咧，我哋就好开心。诶，而啱今日嘅咩人啊？系嘛，眼光灯人靓仔嘅， 你有代号嘅， 系啦，有个名嘅， 插班男学生 啊嘛， 太穷啦。 我系欣欣， 啊，而喺炎炎，因 为 一阵间如果要玩嗰个答问题咧，你。嗰插班男學生咧就好長， 你好唔著數嘅， 就咁啊，欣欣咁啊，欣欣 欣欣欣欣 欣欣欣欣欣欣欣欣欣 欣欣欣欣欣欣欣欣欣欣欣欣 欣欣欣欣欣欣欣 欣欣 欣欣 欣欣欣欣欣欣欣欣欣欣欣欣欣 欣欣欣 欣欣欣欣欣欣 欣欣 欣欣 欣欣欣欣欣欣欣欣欣欣欣欣欣欣欣欣欣欣欣欣欣欣欣欣欣欣 每个人都有嘅， 系啦。今日我教大家嘅嘢嘅话，系每一个人都有嘅，就系、是、你嘅善初。 善初啊，即系咩？ 善初系咩啊？ 身材 唔系。 十 二个嘅，十二就是 生肖，生肖 唔系星座， 星座 系啦，善初系啦，咁我 善初， 我就善初， 系咪完全唔听唔明啊？ 哇，星座真系唔好做。 诶，你系咩座噶？ 巨蟹，诶， 巨蟹，你 系 巨蟹座噶，唔怪之你咁咩啦？ 会点 啊？系点噶？ 好温柔咯，对屋企人好好咯，系啊，哇，嫁到俾巨蟹座不得了。 是 啊、 但如果佢系做个女仔咧， 女仔我唔好知道、 哦、 啊，系啊，我就通常都系睇男仔嘅啫，系啊，巨蟹座个男仔 系 好温柔。 狮子座， 狮子座， 狮子座系啦，鼠座， 鼠 座错， 鼠 座错系啦。 鼠柱 冇错，你是巨蟹是咪？ 鼠柱 系啦， 巨蟹就是 龟诶，唔系诶龟诶龟，一只龟巨蟹座 巨蟹 系啦， 呢个一考唔考噶？ 考噶， 巨蟹 考噶，因为十二星座里面嘅话，其实基本上都我哋今日都会讲下嘅。 要 mark 低噶咯， 有啲先唔先善菜啊， 善 有啲 con 唔 con 呢个善菜冤钱啊，啲东西啊，系啦。 纯粹记得个诶边个月生日就大概系嗰个座啦。 有啲人好信噶嘛，就会希望就系用呢个星座嚟去请人啦。有冇听过？ 是的是的 要配对啊。 不过我想我哋系咪会看呢个生肖多于星座呢 不知道。我只知道呢以前我睇波呢即係法国国家队以前有一位教练呢係真係睇星座去选嗰啲球员入队。 是、啊。 点知第一 round 就出咗局啦。球队。 我真係有听过嘅。 啲人叫佢星座小王子添。 冇错冇错。 改个花名。 三样嘢佢哋就係话呢会配对乜嘢呢配对嘅就係个老板啦同你之间嘅生肖大家夹唔夹。跟住又睇下个星座大家做嘢 O 唔 OK。以及就是血型 哦， 血型都有， 即系可以捐血。 冇错，你有事嘅时候系啦，可唔可以啊？就接受你嘅血捐血嘅咁样。好啦，咁其实你话讲开星座嘅话，你有啲人就好信啦，咁有啲人当然啦，就即系运程呢一样嘢，大家都知道噶啦。其实基本上咧都系同安写嘅啫，系啦。咁咧就运程啊未必好准成，但系好多人都会中意咁样嘅话咧，会拣自己另外嘅一半嘅，系嘛？就话咩水性星座嘅，又或者系风向星座嘅， 真系冇研究， 系啦咁样啦，但唔紧要。咁我哋要今日咧，我哋要教嗰只十二星座。咁啊，等人哋如果系用客家话要问你嘅时候话，你都可以用客家话答人啊嘛。 巨蟹咁样， 系啦， 巨蟹， 巨蟹， 巨蟹座， 巨蟹。 好啦，我哋嚟咯噃。第一个嘅咧就系嗱，我会因应住嘅就系咧佢嘅前后系啦月份。咁通常嘅话一嚟嘅话咧就系第一个我哋就会讲嘅就系水瓶座。 水 系啦，水瓶座有冇识朋友系水瓶座噶？ 系咪好易喊啊？听我唔知啊。 因为有水啊？ 唔系，可惜 唔 系 多钱咩？可惜我是水瓶座，可能有啱喎。其实都有好多歌系用星座嚟去讲噶， 系 咯，系啦。咁第一个咧就系水瓶座，就系岁片初， 岁片 岁 系啦，岁片初系啦。咁啊小心啲，因为咧中间个平字咧，如果你发音发得唔准嘅话，就岁皮咗，就画个水皮噶咯，系啦，岁片初系啦。跟住嘅呢一个嘅话咧，就系二月啦。三月啦，咁呢一个咧就系咧客家婆就属于呢一个嘅星座啦，就系爽唔错。 爽唔错， 即系双鱼座，系啦，爽唔错，得唔得啊？ 爽， 系啦，爽唔错，岁片初，爽唔错， 爽唔 系啦。第三个咧就系白羊座啦。 白羊座， 试下可唔可以就 白羊初 咁叻嘅全状就系白羊初， 黑 系啦，白羊初就系白羊座啦。重复一次嘅就系岁片初、爽唔初同埋白羊初。 白羊初 好啦，说时迟那时快，又去到呢一个嘅就系金牛座啦。咁啊，即系白羊之后嘅话咧就系金牛啦。你试下。 检摇初 咁叻嘅，佢原系检摇初，系啦，检摇初， 检摇 系啦，好啦，跟住啦，金牛座之后下一个座系乜嘢啊？你哋系唔知噶，完全都系啊。不过其实我都唔好知嘅。好啦，下一个就系双子座， 双子座 咁啊，欣欣又试下睇下识唔识讲？ 双子嗱，双鱼就爽鱼初嘛，爽唔初嘛， 啱啦。 双子就爽字初， 错，你啱咗一个字嘅，就系爽住初， 爽住 系啦，爽住初，爽唔初，爽住初。 错 好啦，双子座之后下一个就是你的星座是什么、 巨蟹座 系啦，就巨蟹座啦，巨蟹座得唔得？ 巨 蟹座系啦，我好中意食蟹哦，咁就或者我好中意食蟹嘅咁样啦。好啦，再巨蟹座之后下一个咧就系阿 Michael 嘅就系 鼠柱 叻仔，鼠柱错，系啦，狮子座系啦。獅子座嘅就會係比較脾氣好啲啦， 係 啊，傲高榮啲啦，同埋嘅就係要覺得係啦，佢要需要得到大家嘅一啲即係認同，有個領袖嘅感覺啦。唔係啊，我身邊有呢啲咁嘅人嘅，我先熟嘅咋。因為有啲你冇發覺嘅就有啲人其實你唔會識嘅，有一啲星座咧，我係冇呢啲朋友噶。 哦，你会唔会啊？或者好少提，你唔知佢系咁。 冇错，冇错，我比较少嘅。我多数都系聚集系几个星座嘅人，譬如处女啊，我唔知点解好多处女座嘅朋友嘅，系啊，所以我就 比较注重啲细节啊。 非常注重细节，好麻烦。好啦，咁啊，真系狮子座之后嘅话咧，就系 处女座， 处女座啦，处女座试下点样讲？ 处女座。 初二初二系啦，女仔系二二年就系女女人系啦，咁啊二年就系初二初 初二 初系啦。好啦，处女座之后下一个咧就系九月零嘅，咁啊呢一个咧就听闻啦吓，好中意咧就系攞到个平衡嘅，佢哋唔中意啲嘢偏埋一边嘅系，冇错，舔偏错， 舔。 舔偏錯，係啦，舔偏錯。今日我發覺有啲難啊，嗬，係嘛？ 係 啊，啲音嗰個讀音係會比較複雜一啲。舔偏錯， 唔緊要，都係入馬小人數嘅。 冇錯，係啊，所以你唔使驚，係啊，放盡，係啊，放盡。好啦， 毫無壓力， 係啊， 冇錯。天秤座之後，下一個嘅話咧就係天蠍座，係啦，舔蠍。错， 艇剧 系啦，艇剧错。嗱，既然系咁嘅话咧，我哋通常咧吓家婆来了咧十都会讲十样嘢嘅啫。咁但系今日咧都会教埋所有嘅，但系可能咧就一阵间咧嗰十条问题嘅话咧就未必会全部出晒吓。好啦，第十一个嘅就系射手座， 射手 系啦，就系沙数错， 沙 数错系啦，就系射手座啦。去到第十二个就是摩羯座啦， 摩 系啦，摩羯座系摩羯初， 摩羯。 头先我哋学咗天蝎噶嘛，艇羯初，咁就摩羯初， 羯 得唔得？ 得 错。 好啦，而家我哋即刻嚟一齐重复嘅就系十二星座究竟用客家系点样发音嘅咧？第一水瓶座， 水瓶初； 第二双鱼座， 爽唔初； 第三白羊座， 黑羊初； 第四金牛座， 检摇初； 第五双子座， 爽醋初； 第六巨蟹座， 巨蟹初； 第七狮子座， 鼠醋初； 第八处女座， 处二错， 第九天秤座， 艇田错， 第十天蝎座， 艇剧错， 第十一射手座， 沙数错， 同埋十二嘅摩羯座， 摩羯错， 非常好，一阵间听见大家。 沉对白斜摸一个你，这样透视我心扉，是有伤痛灵魂，但却不可对抗物理，将错就错埋于心处起，背着你视觉点起空虚，我愿恶梦随风去，学会点火抽干眼泪，求可不再有乱绪，甜梦未压碎，才一再问句，为何爱你不懂，无从伸手就抱，莽撞情话不可倾吐，遗憾我为你受好，为何爱你不到，为何爱那么深奥，对准场地都讲参数，我共你之间隔着了一句变数，熟睡，从此不再有乱绪，无奈又喝醉，才问天一句，为何爱你不到，无从伸手就抱，莽撞情话不可倾吐，遗憾我为你受好，为何爱你不到，为何上帝都讲参数，我共你之间隔着了一对变数，抽根烟可否有帮助，抽出彼此的错过，抽到却是人生 为何爱你不到，明明一伸手可抱，不追求，不知道，成熟到仍未安好，为何爱你不到，不想再为遗憾苦恼，换了身份才能拥抱，这晚夜只和你维持欠去黑头。 燕燕同埋壮 壮， 好啦，咁你嗌自己个名咯噃， 壮壮， 好啦，咁其实咧， 燕燕， 燕燕， 燕 燕就系燕燕啊，好啦，咁其实咧一阵间我哋讲嘅就系呢个十二生肖我哋嘅星座咧，其实系唔会讲个座嘅，总之就你答嘅就金牛、水瓶，系啊，双子或者巨蟹就已经 OK 噶啦吓，好啦，我哋嚟啦噃，准备好未？好，第一题。港币1000元，我哋会叫佢做乜嘢啊？燕燕， 鼠主 咩啊？港币1000元， 检摇检摇 检摇系诶，宝达成个 银纸上面有 港币，我哋通常我哋会叫1000元叫做乜嘢啊？ 因为佢以为讲个银 系啊， 唔系啊，好啦，咁啊，你而家讲紧嘅 你嗰日入咗马小强， 系啊，唔系入佢数啦嘛， 你一用嗰个麦就 系 咁样， 有冇人系咪有人马？ 好邪，冇啊，好啦，第二题。高等法院的正义女神，一手就是持宝剑，另外一手是持艾名燕燕 甜品， 甜品是啱的。第三题，什么被称为万寿之王啊？啊，壮壮， 我可唔可以改名？我完全叫唔到我自己。 系啦，你连个名都嗌唔到嘅，我好难俾分你 嘅。鼠主， 鼠主是啱的，万寿之王就是狮子，我叫波波啦。第四题，形容美女歹毒啊，我哋会话。都系蛇，系燕燕 天蝎， 冇错啦，就系天蝎蛇蝎美人啊吓。第五题，俗语话乜嘢孖心肝啊？ 孖心 系啦，孖 要名先， 系咁所以嘅就系应该系有两个孖仔就系波波， 五孖女孖孖。 点样嘅系两 宝达 宝达宝达 天剧爽住 爽住冇错啦，孖仔孖心肝啊，所以双子就为之系孖心肝啊吓。好啦，第六题，话人哋横蛮打横你啊，就会话佢系似乜嘢啊？就会话佢似乜嘢打横行嘅嗰啲系阿波波 摩羯啊？唔系摩羯啦， 宝达 打横嘅系宝达 巨蟹， 系啦，冇错系巨蟹嘅咁渣，你咁咪咁做咩？又波波又张张都帮唔到你。音乐题 ，Madonna 嘅一首名曲，亦都系佢成名之作《Like a Virgin》。 波波 系啦，咁啊即系波波 处女错， 仲要系啱嘅，系啦 ，Virgin 系乜嘢咧？就系处女啦吓。第八题有两条鱼向住两个波波， 爽唔错， 爽唔系啱嘅。好啦，第九题，人马座，我哋又可以叫佢为做系波波。 白羊啊，唔系摩羯，射手，射手 系啦， 沙鼠， 仲有咧，最尾系， 最尾系 摩羯， 拍羊。 好啦，我都已经提你提到出晒面噶啦，唔系欣欣输系应该嘅，系啦，咁今日咧就 马小强数啊嘛， 冇错啦， 都系嗰句， 系啦，咁今日咧个大比数咧就系阿张张咧就有6分，咁欣欣咧有4分嘅， 四样成 紧啫，紧埋啫， 好。 估计到的天宇，来欣赏与谁倾注？如猫闪躲失缩一处，也时时在低声细语。找间小店有唱片跟书，谁刚巧于路旁静靠大树。和我昨日决心思，有海有风有沙有我跟你，有天有所爱有知己。心失意，我有高有低，有我跟你。上每刻 才得起，统统不加诸对比，成千个方法收容自己，抛开所有喜与悲，来亲眼感觉景致太好。 陈柏宇嘅呢首令人期待的下集预告，12:29嘅雷暴警告现正有效，有效时间到今日2:00，酷热天气警告仍然有效嘅，3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0%啊。星期三今日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啦，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西南风嘅。我哋先听12:30新闻同埋财经消息。风骚发人翻嚟就会有今日嘅片段人间，编剧的就是马小强，一阵继续收听。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2:00，中午12: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到启德邮轮码头视察实施新安排情况，他同的士、巴士营办商及乘客沟通，他说整体情况畅顺，对交通安排满意。他表示这个星期会再有邮轮停泊，会了解措施成效，作出适当调控或微调。杨润雄提到，上个礼拜六有邮轮到港，码头出现不理想的交通情况，的士轮候时间相对过长，对旅客的体验有一定影响，亦可能影响香港的形象。翌日再有邮轮到港，有报道指仍然有交通问题，因此政府要高度介入处理问题。直至早上的10:30，由码头接驳启德港铁站的免费特别路线，共开出10班车，接载290名乘客。新增设3条免费穿梭巴士线去旅游景点，共开出8班车。至于的士方面，向司机派发了287张石油气现金券。日本长期原爆78周年，有民众早上到当地的和平公园悼念，附近的教堂亦都举行弥撒。因应风暴卡努逼近，市政府日前决定大幅缩减官方纪念活动规模，由原先预计的大约2400人参与减至只有40人，主要是市政府的代表，并将活动地点由以往的和平公园移师到会议中心，是60年来首次在室内举行。首相岸田文雄预计透过预早录制的影片发言，长期市长铃木史朗将发表和平宣言，预计会呼吁各国领导人停止依赖核威胁，并沿著核废除核武器的道路向前。美国东部遭受恶劣天气影响，至少2人死亡。东部多个州当地星期一晚分别出现雪、雷暴和龙卷风等。南卡罗来纳州一名15岁少年被倒塌的树木压死，阿拉巴马州一名28岁男子被雷电击中死亡。极端天气导致11个州出现大范围停电，超过100万用户一度无电力供应。其中田纳西州预料需要几日才完成修复受损设备。在恶劣天气下，几千班航班延误或取消。纽约、费城、华盛顿、亚特兰大等城市的多个机场受到影响。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间中有骤雨，星期五及星期六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下周初仍然有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的2点，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173点，跌咗10点，总成交金额458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49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67点，跌31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334.2，跌6毫；盈富基金19.67，跌2仙；理想汽车166.7，跌10.8；南方恒生科技4.27仙4，跌3仙6。阿里巴巴93.75，升7毫。

人间。 打风啊，超人下集。 特别报告，啱啱天文台又发出最新风暴消息，超强台风快活人台风仲在本港400公里范围外吹来吹去，到底会不会正面吹袭本港呢？请留意我们最新发出的风暴消息。 哎呀，老公老公，有发电啦、 啊！唔好讲咁多，我仲抱住阿超人， 系、 我好攰，只手断咁滞啊，真系。 你知唔知啊？我啱啱见到阿超人啊，佢对住你啊，微微咁笑啊， 唔系啩？ 对角啊，佢话个嘴角啊，向上移嘅 佢。咁恐怖，摆翻低先，摆翻低梳化先。 好重啊！ 系好重啊，好重。 抱抱啊，抱抱啊，我唔要落梳化。 咁麻烦噶。 喂呀，你挨多阵啦。 上水啊，我要上水。 俾啖水，俾啖 水啊！哎呀， 要咩水啊？ 暖水。 佢话暖水喎，暖水喎。 哎呀，不过咁鬼麻烦噶，我未煲啊。 咁求其去厕所拎啲暖水俾佢饮啦。 要煲啊，要煲啊，我唔饮厕所水啊。 乜你乜超人咁麻烦嘅咧？一定要喺佢身上度攞翻啲着数先得咧。 要攞够三倍啊，三倍奉还 吓。要啦。 哎呀，好彩我身体里面啲零件冇跌坏啫，哎，等我开翻个自我修复系统先。哇，哇，掂晒，充满力量啊！哎，试下 work 唔 work 先啊，搵咩事好啦？哇，乜成盏水晶灯散晒落地下噶？哎，等我装翻上去先。运功，我猜如来神掌，哎，万佛朝宗啊，挂翻盏水晶灯先。哦， 哇！哇，超人原来真系有超人嘅能力嘅、老公今次我哋发达咧， 咁兴奋你打到嚟挂住风球啊，你咁开心嘅， 劲过十号波啊，你知唔知啊？我头先睇到啊，嗰咁嘅超人啊，嗌一声，哇，我猜。之后啊，成盏水晶灯嚓一声啊，自动就挂翻上去咧，好劲啊！ 自动挂翻上去，有冇咁犀利？你有冇眼花啊？ 冇啦，我亲眼见到嘅、我。 等一时间，等我回一回佢先。 喂，小心啲啊！ 哎呀，哎呀， 咩、事啊，恩公？ 哎呀，我头先同老婆为咗扑落街救你，唔小心。拉跌咗十二人云石大餐台上面价值120万嗰个乾隆花樽， 乾隆花樽呢、這个，我点解个底有开心国货125蚊个价钱牌嘅？ 系啊，系嗰阵时乾隆个仔太白艳贪得而黐呢个牌上去。 啊哈，系啊，阿乾隆个仔啊，康熙啊。 唔系啊，乾隆嗰只嘉庆，话你呃我唔到，因为我系超人。 超人哥，嗱，我信你系超人嘅。不过既然你系超人，点解打风你会瞓咗喺度受伤嘅咧？ 系咯，恩 公，实不相瞒，我乃系第一代中式超人，我系实验品嚟噶，嚟自李氏力场，负责咧掌管呢个风雨雷电嘅。嗱，咁样啦，为咗报答你哋嚟紧三个月，我为你哋提供超人升级服务，有咩需要啊，即管吩咐啦，好冇？ 真唔真噶？ 试下咪知咯。超人啊，我今朝未剃须，帮我剃须啊，唔该。 收到。 真系得噶，真系得噶。 发达啦，今次。 喂，老婆啊，今日我哋不如开夜车。plan 下听日你揾下超人帮我哋做啲咩发达大计，好唔好？ 一不做，二不休，我哋要进取啲。 进取啲，有计。嗱，听日一早咧，同佢去银行，然后。咁跟住你咁 好 系咪天衣无缝啊？ 哎呀，唔啱啦！不过始终都系为非作歹嘅嘢，其实咁样会唔会唔系咁好咧？ 咁系超人佢去为非作歹啫嘛，关我哋咩事啫？系咪先？ 喂呀，咁如果啊佢俾人拉咗嘅话，咁啊讲出嚟个你系主谋嚟啊嘛，仲弊啊要坐监啊老公。 咁咩？你话咩话？我系主谋。 主谋 咁你而家同我一齐倾嘅，你系咩角色啊？你唔通唔关你事啊？ 你搞清楚嗱，老公啊，我咧就做呢个监趸夫人啊嘛。一样系咁惨嘅，嗱，最多我应承你，我到时我一定会探你家嘅，你话好唔好咧？ 好啦，为咗你，为咗呢头家，我唔企出嚟，边个企出嚟咧？好，老婆， 吓， 拿条奶， 走啊，老公， 超人， 过来。 啊，欣哥，我其实仲有啲唔舒服，我想唞。 诶，咩舒服啊？饮埋呢杯先休息啦。嗱，我同你讲，听朝十点，你咧食饱早餐，跟我出去做啲嘢。 啊，欣哥啊，犯法嘢我唔做噶。 你听我讲。其实我有肺癌，我老婆呢由上到下都有癌，咩都有。我哋两个除咗有爸爸妈妈、公公婆婆、爷爷嫲嫲、大姑妈、大姨妈，咩妈都有。我哋个探跳好重噶， 不相瞒啊，我哋仲有十二个仔女啊，我同我前夫生嘅，另外仲有八个仔女， 我都生咗廿个， 我都有个前妻啊，有十二个。仔女，总之个家族大到不能尽目啊！ 咁我明噶，你哋个担子啊，真系几重啊！ 系啊，我仲有四个私生子，四个私生女，而且屋企仲有四只狗、四只猫、四只老诶，唔讲啦，太多。 仓鼠啊，仓鼠好生得噶， 冇私生子。 咁都好啲。 咁我再养咗十四个可怜啊！ 你唔好喊住先啦吓， 无依无靠嘅小朋友。 佢喊到鼻水、鼻屎都飞埋出嚟，我都心痛啊！真系 唔得唔得唔得，我一定要讲埋出嚟嘅，老公，你俾我 咁你讲啦，咁你讲啦， 你冷静啲啦。 不小朋友年纪仲好细啊，完全冇工作能力嘅。不过咁，佢哋嘅食量系极度惊人，破晒世界纪录，到今日都冇人能及噶。 咁犀利。 阿欣哥，唔系你系超人，我系欣哥。我哋两公婆生活担子系咪好重先？有时咧，我哋又将啲食物嘢俾晒佢，自己冇嘢食，我饮两啖水就算。太耐冇嘢食，我而家咧手软脚软，好肚饿啊！有冇嘢有冇水饮啊？ 其实你哋咁多年点样挨过嚟嘅咧？ 其实我哋食鼠皮。 鼠皮 系嘛？你唔好再讲，系我衰，系我欠咗你。 嗱， 你肚饿，我俾只手你食，你食我。 老公，你留翻只手嚟揾食，我肥啲，因为我咬我嘅左脚先啦，由脚趾公开始食起啊！你点啲豉油又一餐噶啦，你顶住、啊。 冇啦，留翻中秋节做节先食啦。不如我哋落家行乞啦，好唔好啊？ 阴公，唔好啊！打风出面又横风横雨，好危险、啊。 咁不如我哋喺。Internet 直播嗰啲咩黑钱啊，好唔好？冷得我腾啊，腾啊真，真嚟真咧都系入心咧。唉，心酸我仲发紧冷，各位善长人用、啊， 各位善长人用， 快啲讲埋佢 呼吸有冇事？ 可怜啊，我哋呢一对充满善心嘅夫妻， 系两位够啦。我乃念你哋对我有救命之恩，我听日就帮你哋一次， 系真系 一次啦， 好啊，冇计啦，冇晒事啦，哎，饮杯吓，我哋做好兄弟嘅， 好兄弟啊，要帮下， 嚟饮杯。 八号风球啊，求下你啦，快啲八号风球啦！银行闩门，咁我啊唔使去打劫啦，老天爷唔该你啦！ 早晨啊，超人，你讲咩八号啊？ 冇，我担心今日啊会挂八号风球，咁啲贫苦大众就会饱受风吹雨打嘅煎熬。 咁啊要知道有冇啊？简单啦，听下收音机度开收音机先。 叮咪系。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又系我天气先生为大家报告最新嘅风暴消息。大家系咪好紧张呢？到底今日使唔使翻工呢？好，即刻话俾大家知，依家依然悬挂紧三号风球， 快正熄机，好嘢！嗱，好彩咧，又系超人发挥力场啦。而家咧要翻工，即系话银行系 照常营业。 冇错，嗱，超人唔该啦，你自己写啊，嗱，写啦，米喐打劫四个字写 啊，识唔识啊？ 米喐，哇，佢喐字点写噶？ 喂，阿老婆，嗰个喐字点写啊？ 喐字啊，唔识写喎。 唔好理啦，咁你去到银行咧，怼张纸入去，大声话咪喐打劫，唔使写啦。 讲啦你。 啊，好啦，我知你哋人在江湖，我明嘅。好啦，等我攞翻把刀先，再攞埋个电钻过嚟。唔该，俾埋对丝袜我。唉，唯有豁出去啦，去到呢个地步。 啊，好，嗱，丝袜啦，嗱，你讲。 哇，粉红色丝袜， 衬你啊， 冇第二个色啊！哎，算啦算啦，各位我出去啦，哎，饮啖酒壮下胆先。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哎，唔好拉住我啦， 冇拉， 冇 冇啊，真系冇啊！嗱，喂，超人嗱，行出去就唔好拧翻转头，记住拍下心口，大声讲，咪喐打劫。嗱，我写落张纸度，你递俾佢睇，然后讲咪喐打劫 ，OK？ OK 啦，等我好消息啦。 早晨，欢迎嚟到丰收银行，有咩可以帮到你啊？啊，明白。外籍人士如果想听中文，就请佢一号窗。If English, please go out. We know English, OK？ 唔系，先生，你望下张纸先啦。 点心纸？我哋唔系酒楼啊。No dim sum。 唔系啊，你反转张纸嚟睇。 话咩？反转咪系点心纸？ 拧转张纸。哎呀，好声好气同你讲嘢唔得噶，要我怒气噶，你真系。 拧转拧转，明白明白 ，OK 啊？诶，系，真系有几只字，系咩字呢？ 嗰、那个咪唔系咩字咯吓、啊，米字咯， 米字，米系口米两个字啊，口米系咩意思？跟住嗰个系咩字啊？阿先生好心你啦，细个又唔读好啲书，大个你睇得似咩？学人笠住只丝袜，仲要系粉红色，条底裤又学超人咁着喺出面，你算啦，你冇前途噶啦，掉咗只丝袜佢啦。 喂，你冇掹我只丝袜啊，你扯烂我只丝袜啊，而家 你走啦。 喂呀，等阵啦，你睇埋最后两只字啦，唔该，最后机会啊，帮帮忙啊。 是但啦。最后嗰两个字系诶咩啊？打却系打却系咩意思啊？ 劫啊劫啊！ 哦，我知啊！呢啲无聊嘅 IQ 题嚟噶，系嘛？ 唔系，哎呀，我真系唔明点解洋银行养埋呢咁嘅人嘅，我嚟打劫啊，咪喐啊，快攞晒啲钱出嚟啊！ 咩话？你攞把牛油刀啊，学人打劫啊？ 死，攞咗把牛油刀添啊！先生唔该，帮帮忙。其实我都身不由己啊，真系。 我明，不过今日可能打风啊，好多人赶住嚟攞钱啊、入数啊咁啊，真系好唔好意思，唔得闲招呼你，不如。如咁啊，你去嗰边坐阵先啦。 哇，哥真系赶住救命，或者你有冇啲咩散纸啊嗰啲，你俾我袋住翻，有得交代 OK 啦。 真系好麻烦嘅啫。咁啦，你过嚟帮我黐喺啲胶纸喺门口个玻璃度。咁啊，一阵打风啊，吹烂晒啲嘢就好麻烦噶啦。嗱，你黐完我私人醒两嚿水俾你啦。 啊，咁样啊？ 系啊系啊，好啦，你由上面黐落去啊。 啊，好啦好啦好啦。 哎呀，老公啊，你睇下，超人啊，黐个大交叉喺个门口个玻璃嗰度， 大交叉， 系呀， 我知啦，呢个一定系暗号，叫我哋唔好过去啊。 哎呀，咁点啊？ 咁点？咁咪咁解决咗我的问题咯。哎，我即刻发工打爆风啊！唔该。啊，银行啊，闩门啊，落闸，咁我唔使作奸犯科啦。Sorry 啊 ，B B。 在这里我们遥远祝福，希望马老先生快点好返。 咁至于听日佢能唔能出现呢，咁要睇佢今日嘅病情嘅进展啦。 冇事啦， 冇事啦，好快冇事啦， 冇事噶，冇事噶， 好 心有翻噶啦， 吉人自有天相。 好，听日十点钟风骚快人，等大家继续收听，好唔好？ Yeah， 又交俾美年康康李志刚， 唔该晒欣欣， 唔该晒， 唔该晒， 多 谢我哋声演嘅 Harry， 多谢晒， 拜拜， 拜拜。 令你的真爱令我讲不出 Sayonara。